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早上有雷暴同落大雨。天文台清晨嘅6: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同时生效。西贡、大屿山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清晨嘅4:45至5:45，各区都有闪电嘅纪录。天文台预料初时嘅雨势颇大，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渠务署就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要致电热线2300-1110报告。立法会今届会期最后一日会议在午夜的12:00结束。在会议结束之前，17项的决议案里面完成审议16项，剩下最后一项的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未审议，要留待下届立法会再提交审议。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说，原本想读出最后一项的政府架构重组议案的内容，但由于只是剩下2分钟，相信无法读完，所以决定不再处理。他祝愿所有官员和议员都可以从心所愿。在曾玉成宣布休会之后，所有议员齐集会议厅影大合照。在最后一日的会议，立法会通过了3项的法案，包括规管不良经营手法的商品说明修订条例、成文法集项的规定条例和追加拨款法案。之后审议17项的决议案，包括雇员补偿条例和肺尘埃沉着病补偿条例的决议案。美股收市全线上升，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说，考虑推出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另外高盛和可口可乐的盈利好过预期，都是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05点，升7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10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63点，升10点。至于欧洲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由他主导的财政紧缩政策是目前应付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唯一有效方法。默克尔在柏林出席气候会议时，回应外界对他的财政紧缩政策的指责时说，在目前欧债危机蔓延下，控制各国泛滥的财政超支是无法回避的必要措施。紧缩带来的经济衰退是纠正过去错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嘅温度26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12:00，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5个星期，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00-5:00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清楚地说，国情教育是既定政策，任何情况下都会如期在来紧的9月新学年在全港的小学推行的。政府今年的预算亦已经拨了5亿9600万出来花在国情教育上面，另外一次过拨款5亿给学校为国情教育添置器材。花咁大笔钱是有前提的，政府声称国情教育有2项基本原则：一、培养多角度思考； 二、无需回避任何议题。由政府资助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了第一本教学材料，给全港老师参考。香港人先警觉，所谓国情教育原来是指中国模式下的大陆国情。简单啲讲，就是中国大陆依30年来发迹的前因后果。有钱佬发达之后都想出自传，话俾你听佢点样由冇到有。但中共呢位暴发户系捞偏门嘅，发达自传必须左闪右避。偏偏香港嘅土共水平又实在太低，写嘅内容连佢自己都唔识唔信，所以呢本国情教学手册就不知所谓啦。今次政治洗脑工程重点在于中国模式。乜嘢系中国模式？其实就系金权勾结，有钱就可以购买权力，有权就可以换取金钱。领导人嘅仔女基本上瓜分咗整个中国嘅国家资源，国进民退，国民生产总值、外汇储备嘅数据嚟洋洋自得，但系绝大部分嘅中国人仍然生活喺贫穷线下。官贪民穷佛公义的现实之下，土共班子有什么能力编定一本瞒骗全港的教学手册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这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7。 早晨啊，各位听众。 Q 仔啊，有两单嘢关你事噶啦，呢就系财经台嘅财柱啦。琴日港股升咗333点啊，咁啊，香港嘅后市报咧啊，即系就归功于梁振英，就 话 咧 个 股市咧， 大公报都唔系咁讲， 就投咗梁振英一票啊，即系咧因为梁振英咧啊去咗个答问大会嗰度做咗一个迷你嘅施政报告啊，咁梁振英嘅效应咧，地产股起飞。其实我唔知系整蛊梁振英啊，抑或帮啊梁振英。 佢系帮嘅，但系佢冇了解股市。我哋琴日开始，你知唔知个市点升嘅？琴日9:30未开始之前咧，即系临开始前嗰5分钟啊，突然之间咧有3-4千张期指啊买上去啊，知唔知啊？一开波已经买高咗咧，个市未开咧，期指已经升咗几百点啊，所以变咗就将啲嗱期指一升咧，所有啲恒指成分 喂咁啊，好容易炒起个市，几百张好少钱嘅， 几千张， 咪几千张都唔系好多钱嘅， 系唔系好多 钱？一千张你当你每张， 大伯你知唔知而家市嘅成交好少嘅，每日得嗰几百亿， 四百亿 啫嘛。而家最近嘅市升跌咧，都系因为咧突然之间咧有大户炒上或者炒落，即系譬如上个礼拜有两个跌咧，就系喺呢个19,500一沽沽4,000张 上落咯。一张期指几多钱嚟噶？ 一张期指啊，即系照成啫嘛。 几多钱一张？ 即系19,000咪成，好似50蚊一点咪成咯。 咁啊，即系10萬蚊一张咯，当20,000点咁简单啫。10萬蚊一张，几一千？1,000张 啦，10张系100万嘅，100张1,000万噶啦，1,000张1亿噶啦，都唔系少钱。 1,000张1亿，喂，你琴日几千张咪几亿就炒起个市啊，大佬。 系啊， 升300几点咁跟住你咪出货咯。啊，你就买长江啊，你琴日都升几蚊啦。 系啊，因为而家炒翻咁样噶啦。 喂，咁个市就 咁可能或者系。 喂，咁我谂同嗰、那个 你自己掟几亿落去炒高佢啦 。我谂同我谂又 未有贪翻息。 唔系我谂同嗰个 梗系冇关系啦。 我谂同嗰个恒指，即系你话炒高个买呢、這个买期指炒高 嘅， 我都觉得冇关系嘅。 有关系，即系 唔系即系有关系，但就唔系咁大关系啦，都系睇个市嘅啫。 即市嚟讲系嘅，即市。喂，而家一个市成交薄弱嘅，要升或者跌好易嘅啫。 但问题就话我话点解呢个大文汇报整蛊梁振英嘅？ 啊，呢个文汇报嚟嘅。 啊，你点解会整蛊梁振英咧？ 即系话佢， 即系话佢话佢喺选之前，佢话要打击楼价噶嘛？喺选举之前，佢话要同地产 咁啊，咪 同地产霸权咧玩铺劲噶嘛？咁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唔系啊嘛？你睇到佢噶，佢倒翻转头炒起个市啊嘛？嗱，点解咧？好简单嘅啫，无端端咧，嗱，佢就话要。啊，五千个即系每年抽五千个啲白表人出嚟咧，买居屋咧就唔使补地啦， 住 吓。嗱，啲招咧就多余嘅。点解啲招多余 啊？你分析咗， 因为每年咧卖嘅居屋单位唔系好多嘅， 系啊，得几千个啫嘛， 你 三千零咋？ 二千零一零年咧，二零一零年系卖咗2142个， 嗯， 去年卖1625个。今年估计任你点样估计咧，最多都系2500个。咁， 嗯， 第一有5000个人入市去抢呢啲居屋，第一咧就啲居屋咧就自然水涨船高噶啦。咁，嗯，问题水涨船高即系冇货啦，即系想买嘅人就多。啊，中咗白表嗰啲啊，以为自己中咗马标嗰啲咧，就走去买，点知冇 jack 数嘅。 咪益咗业主咯。 咪冇 jack 数啊！佢发现， 梗系冇 jack 数啦。 喂， 你知唔知个巧妙嘅地方喺边度啊？佢系抄阿黄于渐，即系嗰啲即系建议，抄一半唔抄一半。 嗱，我哋唔好讲啲咁复杂嘅嘢啦。 唔系唔复杂嘅，好简单。 我知黄于渐话全部将 人哋居民 免啊， 唔系我哋讲啲简单啲嘅嘢，我讲啲简单嘅，好简单。 唔系简单就有 第一咧，就供应同埋supply and demand。 系咪 supply and demand？ 供求好简单，一直以嚟咧供应不多。你大家多咗五千个人入市咧，只会抢。 唔系啊，你要解释点解供应唔多嘛？ 因为卖咗 间冇着数啊嘛， 卖咗之后要补地价啊嘛，跟住佢买唔翻楼， 系啦，你除非将个补地价改咗咧，令到咧原有业主都得益嘅，咁佢就会制啫。如果我卖做乜啫？ 唔系冇可能，佢个政策唔会令到业主得益噶。 唔得益咁啊，冇人会 冇可能嘅，你明唔明啊？啊，你个问题点解冇可能咧？因为卖嗰间居屋你买唔到私楼啊嘛。 系啊， 你买到私楼你就唔使谂。 有钱就冇钱都唔会卖嘅啦，冇钱咧就卖咗买唔到啦，有钱咧。卖咗，如果赚翻嗰几十万嘅，我零做货仓我都唔卖啦。而家啲即系楼价咁贵，我使乜卖啫？我发一笪啦，譬如我住啲居屋，我中六合彩，我都唔会买间居屋噶。我宁愿俾啲亲戚住，或者俾阿即系老人家住咯。所以唔会有供应 嘅。那个问题就供应唔会增加 嘅，系唔会增加咯。 但系嗰个需求就会增加嘛？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当你梁振英啊得逞啦呢条桥，咁你每年咧就啊。卖出五千个居屋单位，即系有五千个住紧居屋嘅人要走啦。咁呢五千个业主咧，原居屋业主咧就走去私人市场啊嘛，除非走翻大陆嘅啫。 理论上系咁样 嘅，理论上咁你咪又系， 因为私楼贵买唔到嘛。 咁又系扯高个私楼价，我当你系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个问题就系而家，我认为文汇报啱嘅。啊！我唔理佢升333点咩，佢一个启示录咧，就梁振英打击楼价。如果喺选举嘅时候，大家认为梁振英选啊，梁振英出嚟咧，有机会打击楼价嗰啲人咧，就话俾你听，你发咗个青天白日梦，你又系俾梁振英呃咗。 系大斌，你讲啱啊！佢其实益咗地产霸权， 咪咁咪就倒闭咯。 但系咧，佢其实咧，佢呢个所谓用五千间嘅白表咧，就掩眼法嚟嘅，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其实佢任内咧系冇办法咧。即时增加居屋嘅供应， 我觉得唔系掩眼法喎 ，Q 仔你讲错，佢直情系话俾你听啊，我唔会打击楼价噶， 啊， 港人港地又系，嗱，你而家港人港地嗰啲多余啦，由头到尾我都反对噶啦，因为港人港地系行唔通嘅，系， 嗯， 做唔到嘅，咁而家收翻啦，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梁振英系乜都冇做过，嗱， 嗯， 有个问题出现咗啦，而家张炳良作为呢个发展局局长。嗯，作为一个文责官员， 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运输及发展局都被人炒咗。 发展局而家未有， 即系佢第二个 未有。而家 我而家 可以兼埋，可以不如而家阵时曾俊华兼紧。 嗱，而家问题就系咧，你张炳良咧就等于好似阿梁锦松咁， 嗯， 你系偷步买楼，嗰个系偷步买车。 嗯， 嗱， 系啊，今日有 佢而家需要交代嘅咧，张炳良需要交代嘅咧就系话梁振英嘅房屋政策。佢有冇份參與？所以個房屋政策就嗰五千個白表每年啊，嗰啲青年宿舍同埋港人港地唔起， 梗係有份啦。點解咧？ 如果有參與嘅話咧， 佢未上任之前已經係同啲記者嗰，那個即係傾偈嘅時候飲茶咧，噏過嘅呢樣嘢。 佢知道嘅。 佢同埋佢仲有，佢当时讲话佢自己冇钱买楼，佢准备租楼。 市区楼，佢又冇买 市区楼。 但佢话准备租楼噶，佢话已经揾到添啦，好似话。咁突然间点解改变初衷？啊，唔好讲话佢又去呃啦吓，即系嗰啲啊分开两张契啊，啊嗰啲嘢唔好讲啦。喂，而家直情佢需要交代嘅咧，阿辉哥揾揾张炳良，佢需要交代嘅就系佢有冇偷步买楼啊？ 嗯， 喂，可能系第二个落车嘅人嚟嘅又系。 咁啊咁讲啊，你过所有啲问责高官都系因为高地价，点解个都买楼啦？喂，最廉价嘅反而你老友啊，真系佢冇买个楼，同埋林郑月娥，其他个个都有炒楼之嫌。 嗱，咁啊，所以咧，唉，你话佢咁样偷步买楼法，你话佢今日先去买楼啦，就 OK。但佢做咗官之后咧，喂，佢就唔应该去买楼嘅，喺个房屋政策未曾。啊，清晰咁样公布咧，呢啲就叫内幕交易呢啲。 嗯， 喂，佢真系要交代，我觉得起码佢需要交代，究竟佢系唔系有份制定呢个梁振英嗰个唔打击楼价嘅房屋政策啊嘛？咁你张炳良唔交代点得嘅啫？ 其实是那样啦，嗱，一系就佢明知咧。呢、这个新嘅政策就有利楼价，即系偷步买楼有利益冲突啦。又话一调转咧，佢就根本就好蠢，以为佢嘅政策咧可以压啲楼价，咁即系话佢唔识咯。即系两个都得，两个都有问题嘅，你明唔明啊？我就会倾向咧，就认为我认为佢唔识房屋政策嘅。 系， 因为我睇，因为点解如果你真系要推五千个单位咧，其实你要做翻一个调查研究，究竟而家现有嗰啲居屋业主咧，其实那个经济状况系点啊嘛？ 系， 佢冇做过，其实根本。 喂，咁 就想当然以为咧， 佢一早系话咗佢系准备买楼噶，咁系咪要申报咗咧？ 佢冇话，佢话租楼噶。我记忆所及，佢话要租楼。 我就记得佢就话冇钱买市区楼， 跟住佢就话会租楼，跟住佢话租楼。 啊， 佢冇讲到买楼啊，买楼突然间买楼咧，系有令到有啲人咧，即系譬如包括我在内咧，系有少少啊，即系 surprise 嘅。 系 ，OK， 佢冇话过买楼，同埋就算你话咁啊，点啫？咁梁锦松佢周围去睇车啦， 啊， 随街睇车， 咪话咁咪申报咗咯。 俾佢睇车， 当日系梁锦松就话系佢冇申报到啊嘛。 佢同边个申报啊？ 咁佢话俾人知啊嘛。 申报啊？ 喺行政会议话。 发开口梦算唔算申报啊？ 发开口梦，点解发开口梦算申报？ 咪都系申报咯。咪冇申报，我嗰日发开口梦，我咪讲咗咯。我点知边个听到啫？ 咁要同阿董生讲啊嘛。我当年佢如果讲咗，咪冇事咯，就系吓。 喂，多余啦！即系我话俾你听，呢啲嘢就叫做啊瓜田李下。即系张炳良咧，作为一个学者，所谓学者啦， 嗯， 喂，你真系做埋啲咁嘅嘢咧，系好丑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信缘孽缘，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放生咧，千祈唔好做 show。咁一般我哋咧就系临入死门嗰啲嘅，即系就嚟要死噶啦，嗰啲或者俾人掟咗噶啦。好似有啲人嗰阵时都有人嚟漏过我，听见我要放生咧，有人嚟漏过我，你上司啊，不如放龟啊，好多人中意放龟嘅。咁我有办法同你揾到只大龟过嚟。我咁即系佢捉翻嚟噶，佢系啊系啊。咁我呢啲系做 show， 本来只龟人哋自由自在。就因为你要放生捉只龟嚟俾大家信众睇睇，捐钱啦，捐钱啦！啲人即系其实真系相机，佢有钱赚噶，啲人中意噶。我对唔住，我放生咧，我哋记住师尊讲系临入死门嗰啲。 颜联武，莲花笑都常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一沓沓未睇完嘅免费报纸，一堆堆用完嘅即弃餐具。一个又一个只用过一次的胶袋，食剩的食物，不要的家私，一张又一张用过的抹手纸，一层又一层拆开的包装纸，每日5972公吨的家居废物， 减废、重用、循环再造，你有没有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7:49啊！今届立法会咧，琴日曲终人散，咁啊，好多咧建制派啊，一啲保守嘅啊舆论啊， 就话呢个立法会咧啊嗰啲拉布啊啊嗰啲抗争咧，就令到立法会嗰个公信力下降，被沦为垃圾会。其实有冇拉布呢啲嘢？呢、這个立法会一早已经叫垃圾会啊，讲咗廿年啦，已经啊垃圾会，垃圾会咁系人都知呢个系垃圾会嚟噶啦。喂，拉布点解拉布啫？拉布原因你睇到噶，你而家连建制派因为选举啦，我都系咁讲啦，啲人就抽水啫。喂，三个垃圾会嘅主席，内务委员会嘅主席、财委会嘅主席、立法会嘅主席咧，都认为政府咧打尖系唔啱嘅。喂，如果政府要打尖，你有咩办法可以阻我止佢？我问你有咩办法？林英华 吓 啊， 有乜办法？ 如果政府要打尖，有乜办法？ 有乜办法咧？一 咪拉布咯，咪冇咯，咪就系拉布咯，咪冇办法 否定佢咯。 唯一办法就拉布咯，就俾你过咯。喂，咁呢个系正常嘅做法，而且呢个系全世界议会嘅文化嚟噶嘛？点会话因为拉布？啊，就认为咧咁样咧就阻住个地球转，咁 拉布先至系个议会发挥正常嘅功能。 喂，你冇拉布啊？呢个就唔系垃圾会噶啦，呢个叫堆填区啊，仲衰过垃圾会啊！啊，呢个就叫做咩化粪池啊？ 如果唔系就系即系橡皮图章啦，即系话过就过。 就系因为有拉布，你先至可以阻止呢、這个啊梁振英嘅政府即系打尖啊，霸王硬上弓。咁拉布有咩罪啫？拉布系议事规则啊容许嘅嘢，亦都系议会文化嘅一种啊。所以我话呢啲咁嘅，如果你睇咗呢啲咁嘅保守嘅舆论咧啊，同埋听到啲人喺度咁啊嘈冤巴闭，琴日临尾咧就喺度啊发晒烂渣。 不但不你就讲三个主席里边有个李亮俊，应该唔系建制派喎，个财委会主席嗰个应该 唔系建制派嚟，咁唔系建制派。 我都系建制民主派。 喂，喺建制里边啊嘛，你做得财委会嘅主席，你就系建制嘅一部分。喂，立法会有三个主席，呢三个就系常设委员会嘅主席，就系、是、立法会嘅建制派。喂，佢系建制中人嚟嘅，佢系。嗱，你呢班友咧，我都唔知道。你临尾咧啊，又要学人啊大合照啊合家欢。喺合家欢之前咧，就嘈冤巴闭。其实所以我就从来我做立法会咧冇参与呢啲嘢。有冇好玩啫？冇嘢好玩嘅，点解同你班嘻哈哈啫？啊，有冇嘻哈哈啫？ 我大伯咁咪教我哋咩叫告别议案啫？ 佢多余嗰啲，嗰啲就系议会文化嚟。 嗰啲系啲仪式嚟嘅啫， 啲系行礼如仪嘅文化嚟嘅。但系呢个议会就冇文化嘅，所以多余嘅。我话俾你，呢个议会系垃圾会嚟嘅，系完全名副其实垃圾会。咁啊，讲完啦。喂，拉布 到一文不值喎，啫讲到 系一文不值嘅， 殖民地。 但系我谂下问题啦，第一，你呢班人咧就嗱，大部分嘅立法会员系大部分啊，系对拉布不以为然。点解咧？因为拉布咧，佢哋就个讲出嚟咧，就系、是、话阻碍咗政府嘅施政啊嘛，阻住个地球转啊嘛。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令到佢哋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啊嘛。呢班人系唔做嘢噶嘛。喂，叫你做临尾嗰两个月做啲嘢，就喺度嘈冤巴闭，好似天，好似个天冧落嚟咁。第二样嘢仲一样离谱啊！喂，连数人都唔啱啊！我而家先知道啊！喂，数人有咩唔啱先得噶？立法会开会系咪需要有 column 嘅先？系有法定人数噶嘛？咁你立法会员嘅其中一个责任俾咁多钱，你就系开会嘛？你唔坐喺度开会，我要求数人有咩问题啫？连数人都认为， 因为是习非成事啊？点解咧？ 就系咯，佢话传统系咁啊嘛，喺投票又先至要数人 嘅蛇关。我同意啊， 蛇关唔使点做，咁突然之间正经要开会，咪个个咪怨咯。喂，我本来走出去叹杯茶啊，或者又唔知去边度咧。 唔系，我都 即系娱乐下咁样。 我都同意，即系你话系一向咧个立法会咧都系啊，大家都有个啊容忍就唔够呢个人法定人数咧，大家唔出声会召开。咁但係当我要行使我权力嘅时候，即係等于大家我哋日日过马路唔睇灯嘅，好多人过马路唔睇灯㗎，冇差人拉你㗎。咁突然间有一日嗱，譬如推行嗰啲交通安全运动啊，或者有个差人呢，有警察呢好热心执行职务嘅，就係、是、捉住你啊告你呢个 J-Walk。咁你唔可以闹个差人㗎嘛。你唔可以闹点解日日我过马路，我已经过呢条马路成年啦，冇人拉我，点解系要你拉我先。 唉，即非成事㗎嘛，呢话。 咁而家问题就係咁㗎嘛，咁有咩问题呀？连数人数都觉得系唔啱嘅，都系觉得系呢样嘢呢就叫做咩呀，阻住个地球转啦，或者甚至乎认为呢啲系激进嘅议会行为，咪批佢囉。喂，立法会员第一样嘢要做嘅就系开会。第二样嘢要做就系讲嘢。 拉布就讲嘢，讲嘢又唔俾人讲嘢、啊，开会又唔开会，即系咧立法会员咧最好揾个哑佢做。我话俾你听，毒哑晒啲朋友。 做举手机器咯，喂，咁啊好，哇好大。 最好识揿掣喎、啊。啊！ 又唔使辩论。 喂、哎，大班仲有低音辩论。 唔系啊，你唔好得罪啲哑人啊！我而家收翻啲哑人可以用手语噶，一样可以辩论噶。点解唔可以辩论咧？一样可以拉布噶。 唔系我冇得罪哑嘅人，好似系你讲。我冇讲，我冇得罪。 你以为哑就会举手啊？哑嘅唔会举手啊？我唔识手语啊！ 喂、哎，大班仲有几分钟啫、啊？你仲有单嘢系想同阿娇姐讲啊嘛？系咪讲汇丰嗰单啊？ 汇丰就大镬噶啦！琴日佢嗰个立。即系呢个美国国会听证会， 真系 啊，就宣誓、啊、作供，就全部孭晒上身。 喂，最得人惊嗰度，原来喺墨西哥用船运咁多美金去啊，出去咁犀利噶。 会唔会奇啊？奇啊！ 系啊，汇丰运出 啦， 系啊， 系咪都系美国佬恶啫嘛？系咪先？咁咪罚你咯。 即系汇丰用架船， 系啊， 运啲现钱， 系啊， 去俾毒枭， 唔系运走啊，即系。即系喺嗰度收咗钱运出去啊！ 喺墨西哥运攞咗钱， 系啊， 就运去美国， 系啊， 咪死梗咯， 好劲啊！真系 咪死梗咯？咁简单，即系咁蠢嘅嘢都有人做嘅。 喂，你使乜讲咁远？你咁你以前一样有人用红蓝白袋啊，即系运成袋人民币来香港，咪一样咁一样有，点会冇啫？ 咁而家汇丰就好大镬噶啦！琴日汇丰咧， 咪都预咗年数噶啦，罚十亿嘅，即系美金 啊，佢收市啊。66蚊啊，好似喺預託喺英國 倫敦啊，倫敦係啊， 倫敦收市66蚊啊，香港收市係幾多錢咧？琴日 唔係啊，琴日升咗上去，琴日大啲升噶嘛， 咁啊買得過， 升啊低落嚟，即係應該都要買翻嘅， 買翻匯豐 啦，因為有個大行都唱好匯豐啊。 咁但係匯豐問題就咧，佢而家啲人批評佢咧，就係話佢喺無限擴充嘅時候咧，佢就冇去做好嗰啲啊監管啊。即系明啊，美喺度扩充业务，但系监管嗰度咧就做唔到啊，所以而家个监管部门嘅主管咧啊就话咗喺个听证会度话佢自己会引咎辞职噶啦。 喂、啊，佢真系定得好啊，叫合规部嘅主管喎，真系。 琴派 嗰啲系，你知唔知而家汇丰依然系全世界，特别系亚洲里边咧，少数银行有现金最多嘅银行，所以变咗咧，即系佢又唔即系。嗰、那個 money base 咧就唔使驚嘅，即係隨時咧即係有錢借出去嘅，所以變咗佢有優勢，特別喺亞洲嚟講，即係只不過以前你知唔入歧途啊，佢走咗歐美發展啊嘛，咁撞正呢個金融海嘯， 所以嗨 曬咯，而家翻翻嚟亞洲啦， 你去到美國咧， 真 係 Hong Kong Bank 咧，佢又會掂 咧。佢第一咧就蝕得眼淡淡，第二咧惹埋官非，啊影響埋商譽，即係冇咧佢走出去鯉魚門咧係唔掂嘅匯豐，啊匯豐係完全唔掂，諗下大笨象。走出去，鲤鱼门都系唔掂。喂，全香港啊，做生意人啊，任何人走出鲤鱼门都唔掂噶，系得长江掂 嘅啫。即系香港 bank 嚟，即系留翻喺香港。 我真系冇法子想象，70亿嘅美金现钞系有几大嘅体积嘅真系。喺2007至2008年咧就话啦，墨西哥嘅汇丰咧就系将呢70亿嘅美元咧就用船， 你问啦陈总统知噶啦、 啊，就运去美国嘅汇丰。 阿林，你问啦，陈总知，陈总试过每一次系六亿几，差唔多7亿噶，即系运嚟呢个华贸大厦都系现金嚟啫嘛，即系几系有几多咪计下。 成个永仔咯，一个永仔未必做得晒啊！嗱，个问题系咁啊，你汇丰喂。如果佢有冇讲到，其实喺个听证会度有冇讲到点样运嘅咧？点样保护嗰啲现钞嘅咧？佢就咁运啦。你话如果撞到海盗， 梗系压运啦，梗系搵啲系嗰啲吓。 咁梗有足够嘅 security 嘅。 话要搵到你，如果啲海盗啊撞正呢单嘢，会发得。 我一大班入咗呢个电影发展局之后，成日都有好多电影桥段嘅真系。 喂，呢套可以拍戏嘅真系。啊，你话就系去就老笠呢个汇丰。 咁易嘅咩？真系。 喂，唔系啊，啲海盗好犀利噶，啊，尤其是恐怖分子。点解唔可以打？ 咁你点知汇丰冇请队雇佣兵押运啊？ 咁啊，需要拍戏咯。咁睇下你边个可以打赢嘅啫。喂，你讲紧几多钱话？ 70亿啊？ 美金啊？ 美金啊？ 喂，560亿啊 ，Q 仔。有人一早知道有嗰架船有500，搵航空母舰保护 咁啊，分好多次嘅。 喂，你攞咗之后点样用？你唔系咁易？ 现钞嚟咁所谓，现钞嚟大佬啊！ 好似 Bruce Willis 啲戏已经发过啦。 啊，发呢个春秋白日梦咧，林旭华你去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8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早上有雷暴同落大雨。天文台清晨六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都同时生效。西贡、大屿山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嘅雨量。渠务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可以致电热线2300-1110报告。立法会今届会期最后一日会议在午夜的12点结束。在会议结束之前，17项的决议案里面完成审议16项，剩下最后一项的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未审议，要留待下届立法会再提交审议。在最后一日会议，立法会通过了3项的法案，包括规管不良经营手法的商品说明修订条例、成文法集项规定条例和追加拨款法案，之后审议17项的决议案，包括雇员补偿条例和肺尘埃沉着病的补偿条例决议案。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说，今届立法会会期结束已经有心理准备，政府架构重组方案未能在会期内通过，所以不感到失望，但他对所有涉及民生议案都获得通过就感到安慰。林郑月娥说，会在9月立法会选举后视乎新政治形势再考虑提交架构重组方案，强调什么可能性都有。政府同三间电视台的代表讨论奥运转播权的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说已经达成共识，但没有透露详情。无线电视就透露会同亚视联合制作。苏锦良说商业谈判过程有困难，对三间电视台以市民期望为依归感到高兴。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调查汇丰控股被指未能严防洗黑钱活动，令恐怖分子、毒贩和其他犯罪分子可以进入美国的金融系统。多名汇控的高层出席听证会，承认未能达到监管当局的期望，又将事件归咎于业务快速的扩张，强调集团已经进行重整，加强风险的管理，关闭20000个在开曼群岛的户口。美国汇丰目前已经有近900人专责防范洗黑钱的活动。美股全线高收，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说考虑推出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另外高盛和可口可乐的盈利好过预期，都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05点，升7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10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63点，升10点。欧洲股市收市就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嘅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18号星期三嘅早晨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啊吓。咁啊，现时大埔道向九龙塘方向近呢个歌和老街嘅一段支路咧，要暂时封闭噶吓。咁啊，驾驶时去到上述地点啊，留意翻临时路牌同埋现场嘅警务人员嘅指示吓。好，走翻个对面海睇睇翻工车龙先啊。系啦，黄色暴雨同埋雷暴警告之下，翻工车龙有冇长到先？咁啊，讲到故事。打到过嗰件事，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方向，啱啱到伊利沙伯大厦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呢分钟暂时正常嗰只。咁啊，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 排翻去郊野广场嘅。九龙区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油麻地停车场，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龙尾就模糊街，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啦，呢分钟都几远噶，去到呢个新楼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方向入口位比较车多少少。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咁啊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噶。但系琴日西环东边街又发生货车留后交通意外啊吓，咁啊啱啱上星期六啊先系发生一宗，喂差唔多同一位置啊，好彩行人啊及时避过一劫啫。那通啊前晚咧交通消息里边都提过各位啦嘛，斜路停泊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啊嘛。哎呀，仲有啊，有关当局又话加翻啲防滑降沙，几时有啊？又话加翻啲安全警告牌，几时有啊？全部得个讲字。喂，大佬啊，早日搞好佢啦，唔该吓，分分钟会搞出人命噶。好啦好啦，天雨路话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倒数。 伦敦奥运，香港剑击队历史性取得男女子全部六个单项的入场券，但是其中就只有杨翠玲曾经参加过奥运会。参加重剑的杨翠玲08年在北京奥运就上了宝贵的一课了。至于女子配剑，就由亚运银牌得主邱善莹出击，她说希望自己最少能够晋身16强。大家要留意，奥运今届剑击个人项目首面奖牌将会出现在7月28号女子花剑项目。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而家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仲有九日，比赛嘅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姜太公封神你睇过未？东星粤剧团打破开埠纪录，封神榜首现香港，台柱御东星御玲珑联同139位红伶同台演出，勇破十绝阵，大破万仙阵，场面壮观，千载难逢。设有抽奖，送出法器天福寿消灾难。7月24至29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演出，门票现已于各城市电脑售票网发售，欲购从速睇封神榜。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呢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这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呢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08。嗱，呢个立法会咧，呢个垃圾会咧就曲终人散。呢一届立法会，跟住咧就喺九月份咧就会啊有立法会嘅选举。嗱，参加呢个今年咧就多咗十席嘅。即系立法会咧，啊，就由60个立法会议员咧， 有5个系超级嘅，系 70个立法会议员。 议员 啊，咁啊，所谓超级议席，咁啊，呢个都系功能组别嚟嘅，就系区议员提名区议员，啊，就全港投票选出5个啊小圈子选出提名出嚟嘅啊。区议员啊，咁参加嗰啲泛民主派嘅咧，就有何俊仁、涂谨申、冯检基；建制派嘅咧就有陈婉娴、刘江华同埋李慧琼。但系而家杀出个程咬金，就系呢个司马文， 公民党嘅吓， 公民党嘅司马文啊。咁司马文咧本人咧就系喺香港住咗好多年嘅啦，我识佢都超过20年啦。 嗱，佢荷兰人嚟噶， 咁啊荷兰人，咁佢咧就取消咗嗰个啊荷兰籍，咁啊入籍中国就获得批准。 系， 但系咧，大家都知道点解佢要取消啊荷兰籍入籍中国咧？第一，佢喺香港住啦，以香港为家啦。第二样嘢， 就准备参加今届嘅立法会选举嘅、 嗯。 本来佢就希望参加呢个超级区议会嘅选举嘅，但公民党呢啊支持佢啊取消荷兰籍加入呢个中国国籍。 嗯、 但到人哋攞到啊中国籍嘅时候呢，就话 too late，sorry 啊，即系太迟啦。啊，我哋已经部署好晒啦，话、啊、对唔住，你冇份玩啦咁。 啊， 咁今日呢啲报章呢就话佢会退党嘅。咁我 系咪咧？ 嗱，我理解咧，佢哋琴晚咧就开会嚟嘅。佢哋琴晚咧，中常委、公民党中常委咧，同司马文咧就开会。 嗯， 而家仲未有决定嘅，但系决个选择就好简单嘅。司马文咧就个人嚟讲咧，就决定一定去马噶啦。 嗯， 去参加呢个立法会选举嘅，佢选择有三个。 嗯， 一，你公民党咧，如果你有情有义嘅。唔该，你同佢攞15个提名， 嗯， 啊，俾佢角逐呢个超级议席，因为佢本身咧就是南区区议员，就是我哋呢个数码港嘅当区区议员，啊，咁佢咧就要啊公民党咧就帮佢攞15个提名， 系呢、這个唔难啦、 啊，呢、這个第一， 啊， 咁睇公民党有冇情有冇义咯， 系 会咧喺香港区啊参选， 嗯， 但系公民党咧就想揾佢笨， 系。 就叫佢排啊， 排名第三， 咁佢就唔肯噶啦，嗱佢唔肯噶啦， 系 佢话咗唔肯噶啦，嗱咁佢而家个选择就好简单嘅，佢选就一定选噶啦，就好睇公民党，即系个波就喺公民党嗰边噶啦，你公民党嘅有情有义嘅，你撑佢嘅，你就帮佢攞15个提名，咁、嗯、走去选呢、這个。啊！区议会嘅所谓超级议席， 嗯，咁佢而家系区议员嚟噶嘛？系南区区议员。 一系咧，你就支持佢咧，啊喺港岛区咧另起炉灶参选。 嗯， 不过咧个结局就好简单嘅，佢参选又好，点都好咧，佢就唔会以公民党嘅名义参选嘅，佢、 嗯、 系会独以呢个独立议员嘅身份参选。 佢有你嗰个名，另一个牌头啊，创建香港啊嘛。 咪总之独立啦，咁、啊、就以泛民主派，即系泛民嘅， 系 啊，独立议员参选。 系 退唔退党又另外一回事。 嗯， 点解要咁做呢？就因为公民党认为，如果佢仍然挂住嗱，譬如如果佢出嚟选呢个港岛区咧， 嗯， 挂住公民党嘅牌头咧，就惊影响咗公民党嘅选票啊。 嗯。 咁就唔想去用公民党，如果喺港岛区参选呢，就唔想去用公民党嘅名义参选呢、 嗯、 避免呢抢咗公民党嘅票。如果佢以超级议席参选嘅话呢，佢都倾向呢，而家佢哋都倾向呢，佢都系以独立身份参选、 嗯。 不过公民党就会支持佢嘅。 系。 啊，即系喺人力啊物力方面呢，对佢呢提出一啲支持。嗱，而家佢条数就讲緊系咁㗎啦。咁好快脆呢，好似话今个礼拜尾呢，啊！就水落石出噶啦，嗱，你我问林毓华，你识唔识啊？司马文先阿坡啊？呢、這个 我喺啲论坛有见过佢有啊。 你支唔支持佢参选？ 支持定唔支持啊？ 因为香港系个多元化社会。 系啊系啊，我啱啱去完新加坡翻嚟，觉得其中我听我外甥讲就话咧，越嚟越多外国人咧系去新加坡度系工作，咁呢个亦都系咧，我睇到系。人家比我哋跑得好嘅，你知成日话金融大都会，唉，即系得个讲字。 香港而家冇翻鬼佬噶啦， 咪弊咯，咪就弊咯。 想见到翻鬼佬咧、啊，你走兰桂坊嘅，只可以话俾你听。除咗之外，都真系几难啊！你话喺喂， 系咪喺呢个 IFC 啊？ 咪即系中环啊，都少噶啦，都系少噶啦。香港已经系一个糖水滚糖鱼嘅地方嚟噶啦。 系 上海翻鬼佬多过香港、 嗯。 如果讲黑人咧，就广州多过香港。OK。即系我觉得咧，司马文如果入咗中国籍又符合参选立法会嘅资格，如果出嚟选咧，我就会支持佢。点、解支持佢咧？令到呢个垃圾会啊，有翻少少文化。因为我哋香港咧就用英文啊、中文咧啊，就两文三语就我哋官方语言嚟噶嘛。 而家我觉得好奇怪噶，所有中国人喺个议会入边，但有英文翻译噶，真系啊！ 点解有英文翻译？咁一定要有啊！咁你因为我哋系两文三语嘛，就咁简单噶嘛。但系你谂都谂唔到啊！我俾条益字提你啊！喺立法会最多同埋经常持续用英文发言嘅议员系边位？嗱，你谂唔到咧，我哋广告翻嚟俾几分钟你慢慢谂。 李国宝咯， 错 错啊！ 嗱，错咗一次啦， 再谂啊！ 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的睡眠不安的问题， 食滞的人就睡得不好了， 而且就容易敏症啊。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旭华。 8:16，林毓华正话咧，就叫你估喺立法会度咧，你估唔到啊！有一个议员咧， 系咪先？我又学学下咧，你系问边一届先？ 现届咯， 现届冇咯，讲 下一届啦。啊，你谂唔到啦！李国，其实我话你李国宝错咧，又你又唔错得晒嘅，因为李国宝经常发言咧，都系好多时都系用英文嘅，呢个亦都系事实。但有一个人你系谂唔到嘅， 叶刘淑仪， 其实有几个人你错啦， 又错。 唉，你究竟有冇睇立法会嗰、那个？你有冇睇嘅啫？究竟有冇睇立法会？ 耐唔中啦。 嗱，石禮謙咧就另外一个。嗱，佢都唔系经常。我讲即系我问得你咧，益智游戏，梗系你谂唔到噶嘛。嗱，你话李国宝你可以谂到，石禮謙你谂到。但系都唔系，都唔系你谂到。 因为好耐以前咧，我觉得田北俊喺个议会入边，佢又中意用英文讲啊。 都唔系经常，即系我话每一次啦。第一呢个人好少喺立法会发言。但每次发言的时候咧，语不惊人不罢休，因为佢讲英文嘅。 系 啊，你估边个啊？ 谂唔到， 系代表你个界别嘅 霍震霆。 系啊，你谂唔到 英文 佢每次讲嘢咧系讲英文噶。 唔系、 啊，你我同佢做咗同一届，我梗系知啦。 嗱，咁所以我问你边一届咯？你明白、啊？ 唔系，佢今届都系，佢次次都系啊。佢做咁多届都系，佢唔系讲个中文发言噶，系用英文噶。我系唔知佢识唔识中文咧，因为净系识英文啦。不过当然英文又唔系话好到好似石禮謙嗰啲咁啦，即系吓，即系问题咧。石禮謙有讲中文噶，但系霍震霆咧。是经常同埋差唔多我记忆所及啊，次次佢嘅广告都系用英文嘅。 哦， 啊，佢用英文发言系谂唔到啦， 谂唔到，谂唔到。 啊，不过啊，下一届佢唔做噶啦，因为咧据闻咧啊已经讲掂数， 嗯， 啊佢个位咧就唔该你让俾啊，所以梁振英应该喺立法会话佢冇良营参选咧、嗯、就假嘅。嗱、啊，马逢国就系佢哋良营啲人， 哎、 就 系 马逢国咧就逼走啊。呢、這个霍震霆嘅，喂，佢仲唔认，所以嗱，佢梁振英咧，佢真系，我唔明佢点解成日都唔肯讲坦白说话。喂，点解我唔可以支持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参选立法会啫、啊？有咩问题啫？ 系咯，反正政府都冇补票喺入边噶，系嘛？梗有啲亲政府嘅票喺度啦，系嘛？ 马逢国就会踢走啊，霍震霆咁啊，霍震霆就真系有啲委屈嘅，因为如果今时今日啊，你都知佢白爷 系 霍英东。啊！都系国家领导人咧，哎呀， 系 啊，喂！如果霍英东今日再生嘅话，你够胆虾个仔？而家冇得倾噶啦，嗱、啊，系咪都唔俾你做噶啦？ 嗯， 啊咁啊，俾翻 咁你又真系冇乜成绩啦，咪得 咪俾翻粒糖你咯？咁俾好似据闻咧，讲掂数俾佢做政协常委。 哦， 啊咁啊，执翻。即系跌落地周翻就沙啦。 咁呢个可能爹哋都好想见到佢做到呢个咁嘅岗位噶，系嘛？ 嗱，你睇到参加呢个五个超级议会咧，你睇到啦，何俊仁、 嗯、 陶谨申、冯检基、陈婉娴、刘江华、李慧琼。如果再加多个翻鬼佬司马文咧、嗯，我话俾你听咧，我谂佢哋一早计咗噶啦，最有机会咧落马嗰个咧，就选唔到啊李慧琼嚟。 嗯嗯。 其实而家就咁睇牌面咧，如果你唔计啊翻鬼佬咧， 系 就冯检基同李慧琼咧争最尾嗰席嘅。 系 民主党何俊仁同阿涂谨申咧就应该赢。 喂，咁啊，基哥喺陈 婉娴同阿刘江华都会赢嘅。 嗯， 咁啊，其实咧争嗱，如果你严格嚟讲咧，就应该系涂谨申、冯检基、李慧琼咧争最尾个席。 嗯， 即系赢硬嘅咧，你可以咁讲咧，就系何俊仁、陈婉娴、刘江华。 嗯， 涂谨申、阿冯检基、李慧琼咧就争最尾个席。但系呢三人里边咧。涂谨申就睇嗰个线嘅， 我都系咁讲，我都咁讲。 咁如果你加埋 全港头咧，咁你系有嗰个系知名度系紧要。 如果你加埋翻鬼佬落去咧，咁啊冯检基同李慧琼咧就系争最尾嗰席，而翻鬼佬咧就睇亦都睇嗰个线嘅。 系， 因为我谂 我谂佢攞到啲中产票好 因为个问题咧，香港人都觉得咧几新鲜。咁啊嗱，咁李慧琼咧，你睇到点解佢做到呢个行政会啦？点解民建联要俾个位呢一个啊，即系区议员质素嘅人去做行会议员咧？就睇到，因为佢未必入翻啊立法会嘅。 嗯， 咁佢又系民建联嘅明日之星，又系同一道理。嗱，系咪俾咗个行会嘅位你先？ 系 输咗都冇所谓啦。你始终都系啊，做翻个啊行政会议成员啊，咪仲巴闭。 嗯， 啊如果唔系咧，我谂李慧琼咧，我怀疑咧，佢哋闩埋门讲数嘅时候咧，李慧琼未必肯出嚟选呢、這个啊超级区议会嘅。 嗯， 你明唔明啊？咁一定系咧讲数之后咧，咁你俾个行会去做咯。 嗯， 啊，如果唔系，点肯做咧？咁另外一样嘢，公民党又好怪噶啦，今日可以同大家分析下啊选举啊未来嘅选举，即系九月嚟紧嘅立法会选举。嗱，呢个陈淑庄咧，点解会选择自己排第二咧？嗱，初初我就以为咧，我初初以为啊， 一路以为佢排第一嘅， 唔系陈家洛排第一 啊， 佢排第二啊。嗱，因为上一届选举咧，就 系 阿姐系呢个余若薇拖入去嘅，咁今届咧，佢就想拖阿陈家洛入去。 系 嗱，我初初以为啊，我即系想当然啦，即系我谂嘢就永远都同逻辑去谂噶啦。我就以为公民党对阿陈淑庄嘅表现唔系咁满意，又或者咧啊，要佢让个位出嚟啊，即系总之系对，总之系整蛊陈淑庄啦。我初都系咁谂噶，我懒好心就慰问佢添。我早两日就喺立法会第一次就喺新立法会大楼参观，我仲走去慰问佢啊，佢用 kiki 卡卡，终于而家攞到料啦。原来佢自告奋勇嘅， 系。 啊！佢真系舍己为人啊！嗱，佢就以为自己好掂啊！ 嗯， 佢以为咧，佢以为佢真系可以咧，以佢嘅知名度咧，啊，可以咧，啊，排第二，即系佢想做余若薇第二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认为佢咧排第二咧，可以带到阿陈家洛佢哋嘅主席入去啊！ 听你咁嘅语气，都认为佢系高估咗自己。 我认为系高估咗自己。 咁会唔会因为佢觉得？以为自己喺嗰个议会入边同喺个舞台上咪一样嘅咧， 所以最尴尬系佢咧就点咧？因为而家司马文咧，佢哋系想揾佢笨，想揾翻鬼佬笨，就叫排第三。佢而家唔肯啦。嗱，如果佢唔肯，又唔去选超级议会，譬如攞唔到啊十五个提名嘅话咧，咁司马文如果以呢个独立嘅身份去选港岛区咧，对啊。陈淑庄嚟讲咧，佢就未好梦成空噶啦。只要司马文咧话选港岛区咧，已经差唔多可以咧啊，即系 writing on the wall 啊，唔系 reading 啊，记住啊。唔系我翻鬼佬老友啊，话我乱嚟啊。咁啊，即系话俾你听咧，陈淑庄咧就输硬噶啦。我就认为陈淑庄而家已经系啊非常凶险嘅形势啊。就算你而家余若薇啊走去新界西。咩啊？郭家麒啊，我都认为佢未必赢嘅。 嗯， 你唔好讲啊！你陈淑庄喺港岛区谂住你可以咩用公民党嘅牌头，用阿陈淑庄嗰个魅力就可以咧帮公民党保持翻两席咧？我谂呢样嘢已经系兵行险着噶啦。啊，对我嚟讲，我就觉得呢个系冷门嚟嘅。呢个起码派唔系派99蚊都派80蚊噶啦。啊！咁你知公民党嘅问题就系第一，佢哋地区工作做得唔好，呢个亦都系事实。第二样嘢咧，就系跟嗰个司法复核嗰样嘢咧，对佢哋嚟讲系好伤嘅。 系啊，两单啦。 嗱，我唔系我支持佢哋噶。 系 点解佢哋会伤咧？原因咧，我亦都写过文章噶啦，即系公开讲都唔怕。我系认为佢唔够胆认。 嗯。 呢样嘢咧就两面不讨好。你的而且确你又 喺咁佢做啊？喺佢哋有个党友系大律师，系资深大律师。咁有人啊，即系有咁嘅官司揾佢。咁都唔可以话个党就等同个党撑呢样嘢。 你认我支持呢样嘢，怕咩认啫？系你系支持乜的？而且佢系支持啊嘛。咁点解唔怕认啫？我认噶。 嗯。 啊，咁我领会单嘢，我唔认咩？ 嗯。 啲人佢话拉我添啦，唔好讲话啲人上街话喐你啦。 嗯。 嗱，第二单嘢就嗰、那个啊港珠澳大桥。 系。 你咪认咯，唔好就成日即刻同个俾人闹得两闹咧，就同自己嘅党友划清界线。嗱、嗯，就讲两样嘢，啲人最唔中意听咧就话嗱。我哋系专业人士， 系 大律师，好似的士司机咁，唔会拒载嘅， 不能拒载， 就同我哋个党冇关系嘅。你直情讲你个党嘅立场嘛， 嗯、 你怕乜认一路？你可以继续系咁讲，嗱，我同意呢、這个亦都系事实，但你可以话呢个亦都系我哋公民党嘅立场，咁点啫？ 系 咁有乜问题先得噶？嗱，所以呢样嘢咪两面不讨好咯。嗱，所以咧，嗱、這、呢个选举咧，陈淑庄咧就冻个水噶啦，鱼入味咧，求人得人噶啦，我谂佢都谂住唔捞噶啦。咁啊，拱咗郭家麒入去，但系嗱，公民党又做啲嘢咧，就系令人咧莫名其妙嘅。张超雄嗱，做过一届嘅立法会员，嗱，佢系唯一一个喺公民党里边咧代表基层利益嘅。嗱，当年选举嘅时候咧，其实我建议佢哋咧就应该由阿余若薇孭阿张超雄入去， 系 就系陈淑庄就喺新界西选嘅，佢当然唔听我话啦。如果咁样样咧，就张超雄咧就会赢咗啦。 嗯， 就喺公民党里边，起码有人啊可以为基层发声啦，亦都影响佢党嘅。 嗱，不 过张 超雄佢系虽然唔系议员，但佢一路都系好落力噶。佢系 嗱，今次又系咁，你去到新界西，咁、啊、你已经争佢一铺噶啦。点、解你唔一早嗱？咁当然已经退咗党啦。但如果你早啲安抚佢嘅，嗱，你话下一届选举喺新界西咧，我哋俾你。排第一，或者我哋甚至乎，哇！如果知道余若薇去咩去，我担保唔会退党。 嗯， 啊，咁所以公民党咧系有问题嘅，佢哋系就系一个有一个洁癖。第二样嘢，呢、這个真系大壮党嚟嘅，差唔多你唔系大壮咧，你都唔好去选。啊，咁而家就阿陈家洛唔系啦，佢就教授啦，即系你唔系嗰种社会嘅精英咧，你唔使去选嘅。所以我初初以为佢哋睇唔起阿陈淑庄 啊。喂，陈总都系大壮嚟噶， 佢唔系精英噶嘛，佢唔系精英噶嘛，不过唔紧要，我而家终于知道咧，原来陈淑庄认为自己有咁嘅啊号召力， 系 啊公民党有咁嘅魅力，可以喺港岛区咧啊攞到两席咧，咁我祝佢好运咯。但有个人我最顶佢唔顺咧，就琴日有个誓师大会， 系 就系呢个张宇仁啊。就揾埋嗰啲飲食界嗰啲人，我真係想啲听众打电话嚟，如果你做飲食界嘅呢，唔該你讲俾我哋听呢，你哋諗啲乜嘢啦。琴日佢嗰个啊即係誓师大会就揾晒飲食界啲人啦，就揾埋啊又系另外一个翻鬼佬，又系中国人翻鬼佬啦，就盛志文去撑场啦。咁佢又搞啲新意思啦，就有个飲食业嘅啊即係代表业界嘅象征呢啊就俾嗰啲咩$35个钟啊，嗰最低工资啊，嗰啲咁嘅嘢咧，就系咩标准工时啊，嗰啲咧就包晒全身， 系 啊咁上下啲嘢啦，啊呢啲做马骝戏嘅啫，就跟住咧就全部1、2、3，将呢啲嘢揈甩晒去， 啊 哇咁啊即刻拍晒走叫好啦，啊咁啊呢、這个咁嘅肥仔张咧。啊！呢、這个张宇仁$20张咧，就报纸系咁写嘅。嗱，我冇睇噶，话佢即场演出一场趣剧，快刀斩乱麻咁，帮一个被经营困难、五花大绑嘅同业剪晒啲烦恼。咁乜嘢系嘅$20张，同埋啲饮食界嘅同业嘅烦恼咧，就是、最低工资$35，标准工时。原来咧最低工资$35同埋标准工时咧。就是令到飲食業經營困難的。嗱，琴日晏晝咧，啊曬唔死呢班人真係都天冇眼噶啦。咁自由黨嘅張宇仁咧就拉埋咧啊，差唔多成100飲食業界代表咧去天馬纜公園宣布競逐連任立法會飲食界議席。啊，最矚目嘅人選嘅啊撐台嘅人就唔使講啦，就翻鬼佬鄭志文。嗱、啊，佢就係佢嘅助選團團長之一。不过咧，盛志文咧就话咧自己咧亦都会提名新民党嘅主席叶刘淑仪咧选呢个港岛区。 咁同样参选港岛区嘅自由党主席刘建仪呢，佢就话佢唔会提名佢㗎啦。即係换一句话嚟讲呢，盛志文呢喺直选嗰度呢就会支持新民党。喺呢个飲食业呢，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为期7日的书展朝早会在湾仔会展中心揭幕。贸发局估计今年的入场人数会超过去年的95万人次。今年有来自世界各地共530间参展商参展，是历来最大规模。其中英文书展的面积比去年大 8%， 而儿童天地的面积更加是增大近 10%。今届书展会举办350场的文化活动，其中50场会在会展以外地方举办，包括邀请多名的作家举行文化的讲座。在电子书和电子学习资源区会设有未来阅读体验区，区内会有虚拟的店长利用面容辨识技术协助读者拣选适合的书籍，读者亦都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尝试电子打书钉。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调查汇控被指未能严防洗黑钱的活动，令到恐怖分子、毒贩和其他犯罪分子可以进入美国的金融系统。多名汇控的高层出席听证会，承认未能达到监管当局的期望，又将事件归咎于业务快速扩张，强调集团已经进行重整，加强风险管理，并关闭了20000个在开曼群岛的户口。美国汇丰目前已经有近900人专责防范洗黑钱的活动。美股全线高收，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表示考虑推出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另外高盛和可口可乐的盈利都好过预期，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05点，升7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10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63点，升10点。欧洲股市收市就个别发展。世界银行的报告话，目前全球流动电话的用户超过60亿，等于全球3/4的人口使用手机。报告话在2000年全球流动电话用户不够10亿，但目前已经大幅增加到超过60亿，当中有50亿部手机在发展中国家使用。由于一人拥有多部手机的情况相当普遍，世银预期使用手机的数量很快就会超过全球人口的数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天文台在早上嘅8:2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的8:33。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送上两宗交通意外消息。加士居道天桥向返油麻地方向，近呢个女童军总会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喺后面嘅芜湖街，同时影响到启德隧道过海车多，龙尾喺个隧道出口位。另外一宗位置就葵涌道向返旺角方向，近呢个荔枝角道嘅快线。车龙去到边呢？现时排返去呢个美孚新村嘅，不塞跟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唔该。好，走返个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区嘅车龙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隔篱快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亦都拍住一齐。咁东区走廊落返中环呢都几远车龙㗎，去到北角码头咁厉害㗎。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管道口车多，今次呢就 就未实施间封㗎。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系呀，天宇路环一定係塞车啦。现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㗎，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呢，龙尾爱民村啦。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返到呢个油麻地停一场，睇埋东隧过香港啦，呢分钟去到汇景花园㗎。仲有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呢，排返到电话机楼㗎。咁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排返到小沥源㗎。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呢，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㗎吓。嗱，今届立法会就曲终人散啊，有人辞官就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哎呀唔使赶，有两个星期报名时间啊嘛，慢慢嚟都得㗎吓。嗱，讲返立法会啊，哎，新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咪始终唔够时间审议系嘛？哎呀，当日又话要打尖啊，又话非通过不可啊，又要生啊，又要死啊，又要刀走吉大髀。哎呀，大佬啊，今时今日政府咪系咁运作系嘛？嗱，我明啦，你一早就知道班官员啊比较骑呢，想搵啲后备人马系嘛？好啦好啦，十月开锣再嚟过啦，好唔好？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哇，今年书展一定要扫晒啲写真漫画。 哎呀仔呀，帮我扫部数码收音机返嚟呀。 由7月18至24号喺香港书展都有数码收音机卖啦。手提数码收音机 DH2,DB348 数码收音机独家发售英国国旗限量款式，全部特价，想买就要快。 哇，书展咁大，唔知喺边度买噃？ 湾仔会展贺运嘅 1B32 上书局手作仔摊位嗰度啊。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鹌鹑最怕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陪同特首梁振英落区，被问到六四游行和李旺洋事件，张炳良点头附和梁振英的意见，被传媒讥讽为鹌鹑。鹌鹑的肉和蛋是高级的食材，中国人最早知道它的好处。在《礼记》一书里面记载，春秋时代鹌鹑已经成为上大夫之礼，是宫廷宴一道上菜。不过鹌鹑的肉好吃，外表就很难看，条尾又短又甩毛，成语春衣百结就是形容衣服又破又烂。而且鹌鹑极度细胆同埋怕死，所以又会用鹌鹑去讽刺内弱冇腰骨嘅人。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我对于香港嘅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呢以坚强嘅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没人会相信湖南当局这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8，电话旁边咧，我哋有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阿张炳良教授嘅。早晨，张教授。 早晨， 张 教授。 嗱，今日文汇报嘅重要新闻咧，就个标题咁写嘅，就房屋政策式疑虑，地产股起舞，恒指连破三关，港股咧就飙升333点。嗱，咁就係因为梁振英呢，即係特首梁振英呢，去咗呢个立法会嘅答问大会嗰度呢，就宣布咗一啲关于房屋嘅政策，其中包括一啲青年旅社啊，5000个 白 表买居屋啊，同埋港人港地呢有冇迫切需要啊。咁因此呢，根据呢个文汇报嘅分析呢，咁就稳定咗嗰个地产啦。即是地产呢就会 做好噶啦，因为即系唔会打击楼价啦。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呢梁振英政府就嗱，你作为梁振英政府嘅房屋局嘅局长张炳良教授咧吓，咁、你就喺较早前咧就买咗楼， 系 咁就有传媒亦都质疑阁下咧，就系咪偷步买楼，同当年啊 爽报嘅刘少昌喺个专栏度， 同当年阿松哥梁锦松咧偷步买车咧就异曲同工，咁你有啲咩即系解释咧？ 我谂呢个真系好冤枉啦，即系点解？ 咁所以俾你解释下啦。 我自己咧就约莫系应该四月底五月初到，咁就去揾地方啦。因为嗰阵时即系现实咧就系当时嘅梁生有同我倾，想邀请我入国个问题啦。但系当时其实都唔知道最后系咪成事嘅。咁但我好清楚呢，如果真係成事嘅话呢，我就而家六月底呢就搬嚟教院校长宿舍㗎啦。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咁要搵地方啦，咁喺返大埔区啊，因为我住惯嗰度空气啊各方面都几好咁样。咁我就买楼，亦都冇估计到呢个楼市系点。当时都社会上一般呢就即係如果讲得简单啲就比较睇淡少少楼市嘅。咁但係当时喺我嚟讲最主要解决我自己即係即时离开教院宿舍我住个需要嘅啫。咁亦都冇諗到话呢上任之后新政府喺房屋策略方面系点样。当然大家知就当时都会知道梁生佢竞选嘅政纲系点。但当然政纲里面嘅内容点样转化为具体政策呢，同埋系咪社会上啊各方面接受呢，其实都是在当时来讲都是一个未知数来的。所以就完全没有说要即是那时已经预计到楼市会怎样变化，在我来讲在当时纯粹解决自己住的需要。 那教授不如问一问，即是都要多谢你的，即是都希望借我们即是平台澄清啊。但我们都要问的了，你说你四月开始去看楼了，其实你落订的时候是几多月呢？ 我估计是五月的，应该是。 即系五月份，但嗰阵时五月份你已经知道啊，梁生会委任你做局长啦，系嘛？ 佢系有同我讲，但系当时未曾确定嘅。 即系五月份都未 确定嘅。接触咗， 接触咗，但系就未确定嘅。 未确定嘅，未确定。 咁所以你就谂住，咁但系你都系谂住都要搬嚟校长宿舍，即系差唔多，你都啊唔系你俾钱噶啦，都唔系准备噶啦，你五月都已经大喇喇。 我同我太太 千几万，好似千五万咁啊，你层楼都要。 全加加埋埋连埋车位千六万 噶嘛，咁所以你就嗱，咁最紧要澄清有一样嘢嘅啫。嗱，第一就个委任就未正式确立啦， 未确立， 但起码你都有个心理准备啦。如果唔系，会大拿拿攞千六万买楼啦。咁另外一样嘢，之前其实你有冇同阿梁生即系特首倾过关于嗰个房屋政策嘅问题嘅咧？即系譬如佢委任你做房屋局长啦，咁都会倾下房屋嘅嘢噶，系咪？ 嗱，当时当然有啲一般性嘅讨论啦，即系譬如，因为我自己，譬如对，无论对个居屋啊，因为我系当时我都系房委会委员 啦， 咁我所以对公共房屋政策，我系一直都有发表意见嘅吓。 其实有冇讨论过话佢会上任之后会打击楼价，抑或佢会同你讲唔使惊啊，我唔会啊怼冧楼市噶，唔会好似八八五咁噶， 冇讲到呢啲咁具体啲嘢嘅。 嗱咁啊，咁 都咁样啦，即系从政府任何政府嘅角度嚟讲咧，亦都唔应该以话即系去点样操控嘅楼价，即系我公开都咁讲过啦，政府唔系去操控楼价嘅。啊，同埋 冇噶，增加供应就自然可以 稳定个楼市，增加供应咁样吓。 咁啊，八万五咪怼冧个楼市咯，冇理呢个八万五啊，边个谂出嚟啦？我都唔想你讲啦。但我想，既然你即系嚟到都要澄清埋另外一样嘢啦，就亦都包括我哋在内啦，都有批评你啦，就话你将你嗰个相连单位嚟噶， 系。 而家都好似有啲僭建嘅一个问题啦，不过我哋唔好讨论僭建问题啦。嗱， 亦都唔系，应该讲僭建，就系室内咧系有啲改动嘅。 UBW 啦，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 啦。 咁喺嗰个建筑物条例里边咧，有啲室内嘅改动咧，就系一啲叫做所谓豁免工程嘅。 系 啊，咁当然咁样公众关注，我自己都关注啦，系嘛，因为我唔系专家啦，我都揾咗个合资格人士而家同我睇紧嘅。 嗱，我哋唔好讲嗰样嘢啦，即系大家质疑你都唔系嗰样嘢，嗰样嘢后来嘅，就有人话你就刻意将佢分开两个契，就去攞一个攞大咗嗰个 按揭嘅额，咁呢个系咪有事实？ 嗱，我即系咁啦，我都借你呢个机会俾我澄清。 我就俾个机会你讲下。 嗱，即系我之前讲过啦，我买嗰个单位咧，佢系双联单位嚟嘅，即系两个单位啦， 又加个当佢 A 座 B 座啦吓， 系啦，咁啊加个额外嘅泊车位，呢个业主开盘嘅时候就三样嘢嘅吓， 即系两个车位。 唔系。两个单位佢本身有车位嘅，但系业主要卖埋第三个车位， 即系三个车位，哇，几好啊！ 即系佢 车位好值钱嚟噶， 咁就成交咧。嗱，因为虽然呢啲系私人啦，但我都唔介意即系同大家分享。 冇乜私人出嚟，咁卖晒出嚟， 千六万啊！咁我去银行借八百万，借一半。咁银行我初嚟以为一个按揭嘅个案咁啦吓，咁最后银行就话俾听唔系，我要分两个。咁可能个原因因为咧。嗰、那个原本嗰两个双联单位咧，两张契原本两张契嘅，原来 一个原来都系两张， 原来两张契嘅，个名唔系一样嘅吓。 你就即系你都冇攞大到，因为一千万以上嘅楼都可以攞五成嘅、 我系照足晒规矩。 咁你又会唔会有两个电标啊？或者将来政府如果有嗰啲差饷豁免，你又会唔会欣然接受咧？ 嗱，而家因为。我知道，我初头唔知道呢啲咁复杂嘅嘢。 咁我因为高永文啊攞咗五万几蚊着数嘛，咪大家都知啦。 因为我都入咗咗，即系两个礼拜多啲啫。咁我即刻 check 啦。咁我因为申请水表啊电表，我太太代我申请，代用佢名申请嘅。咁佢 check 翻咧，原来真系要分开两个电表啊水表嗰啲嘅。 系。 咁但系如果系有呢个情况，当然我唔无意去享受咩额外嘢系嘛。如果真系。即係好坦白，我譬如電錶咁樣，以往我知道咧，就係財政司司長佢預算案嘅時候會啊，即係俾 派糖啦。 咁我如果問我嚟講，最好唔好派俾我啦。 嗱，咁嗱都要即係啲市民都想問嘅。其實你買樓嘅時候有冇諗嗱？第一自住啦，我哋都知啦，因為你要搬嚟嗰個校長嘅官邸啦。 冇錯。 咁、你有冇諗住個市跌定話升嘅咧？ 嗱。当时咧，我谂住个市系好反复嘅，亦都有跌嘅可能性。因为当时我睇好多评论都有咁啦吓。咁但嗱，正话大家讲就系，我当时会唔会都知道有机会做即系局长咁？其实当时系唔明确嘅。咁我同我太太仲商议，即系嗱，就到最后假如唔成事，咁咪冇办法咯。咁咪即系当买咗啦。咁将来始终要搬噶，系嘛？始终要退休嘅，即系离开教院噶。咁即系咁样嘅准备嘅啫。 唔系咁，你都十拿九稳噶啦，因为大拿拿攞钱几万去买楼，你都好耐冇。 咁我都借钱噶嘛。 你都好耐冇买过楼啦。想问下你咧，其实你会唔会觉得而家睇翻转头咁惹起人批评咧？ 系 你会唔会觉得呢啲系瓜田李下都应该避一避咧？即系好似阿曹哥咁，如果佢当日喺财政预算宣布咗之后先买车，就今日可能历史改写啦。咁你会唔会而家睇翻转头，你会觉得瓜田李下啲嘢都应该避一避咧？ 嗱，的确当时我冇想到，即系而家大家有啲即系咁样嘅即系关注啦吓。咁但系问题咁啦，当时我亦都咁谂嘅，即系我未出任呢个新职前咧，我做咗我买咗物业咧，就好过我做咗新职之后我买物业嘅，系嘛？即系我咁你话租得唔得咧？咁即系以我嗰个处境嚟讲咧。即系其实我系好多书啊，好多嗰啲各样咁多， 即系要装修啦， 系嘛？咁我就即系喺我嚟讲，我选择我宁愿系买嘅，啊，一租你都唔一定租到啦，第一系嘛，同埋你个即系可能经常要搬嚟搬去啊，搬系好惨嘅事。 唔系，我哋最紧要都系你冇一个利益冲突嘅啫。咁你今日澄清咗啦，咁多谢你啊，局长， 多谢，拜拜。 冇啦，咁即系澄清咗最好啦。 嗱，不过即系睇翻阿刘兆昌呢嗰个系专栏咧，佢似乎就搞错咗啲时间。咁而家阿张炳良解释咗啦，系啦。 最紧要就知道佢几时落定嘅。嗱，咁啊张炳良就话五月落定嘅， 系 即系最紧要佢唔好系委任咗之后， 系 啊开个会倾过晒先至走决定买楼咧。咁你就水洗咁唔清。 系啦，呢个就系敏感嘅时刻入市。啊，咁啊，本身个官职咧极为有啊，即系你极为关键咁啊，公布新政策。 唔系呢个都唔使话，嗰个唔系，我谂都唔需要你嗰、那个，即系嗰个刘兆昌佢点写噶啦。即系如果有咁嘅问题，尤其是睇咗今日文汇报话，因为梁振英唔打击楼市，啊，琴日嘅市啊升咗333点。咁如果有官员喺之前买楼咧，就一定要解释噶啦。咁啊，佢嘅解释咧，咁我哋就佢解释咗啦，咁大家好清楚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嗱，佢咧个名咧叫做汤伟柏，咁啊人称阿柏。 嗰阵我嘅做法就系上网揾咗佢哋嘅网址先啦，咁就将我有关嘅产品啊一啲资料咁 send 俾佢哋，之后一段小时间咁有佢哋嘅同事联络我，咁就上去见到面，咁就可以开始合作咯。 即系见面嘅时候就互相了解一下啦， 都系讲翻关于产品嘅嘢咁样咯。咁即系如果多得着嘅，我谂都系叫第一批我香港文化啦，同佢哋倾下偈，可以睇下了解下啊，到底客对于我嘅产品有啲咩意见呢？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同埋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垃圾掉喺街算啦， 垃圾证明冇法令证要你消失。 烟头掉出车啦， 好，我边走佢。 使乜纸巾啊？ 等我见走佢啦！ 垃圾又点会就咁消失呢？保持香港清洁，每个人都要出一分力，自己做先值得骄傲噶嘛！齐齐努力，保持香港清洁。 唔该晒。 乱抛垃圾，定额罚款1500元，投诉热线2868000。 我对于香港嘅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咧以坚强嘅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喺呢个阶段，我唔适宜作任何嘅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呢一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咧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我只系讲四句啫。会议拉布黑人憎，为咗搞事不理人，有佢讲时冇你讲，议会低落失民心。 拉布从五月开始噶啦，佢哋浪费纳税人嘅钱，嘥立法会宝贵嘅时间，值得谴责。 一如承諾，所有民生議案今日12點前全部通過，多謝民建聯和工聯會協助我們拉布，多謝。 如果你王國興議員，你覺得拉布的議員是在浪費時間，我再一次強調，這個功能界別的存在已經浪費了我們香港人很多時間。 好多时间，好多钱。 功能界别咧，根本就唔系嘥时间，就系嘥钱。仲有一样嘢咧，系阻咗我哋嗰个民主嘅进程。啊，亦都系助纣为虐。啊，帮政府咧，啊或者帮佢哋啲利益团体咧，啊通过啲恶法或者阻挠一啲咧平等嘅法例。嗱，你睇讲翻呢个咁嘅20蚊张，我就兴噶啦。嗱，我就真系咧，希望啲做飲食業嘅人，尤其是做老闆啲人打個電話嚟。嗱，20蚊張咧，琴日仲咧啊，搞個誓師大會喺呢個天馬公園嗰度，即係近住立法會嗰度啦，就揾咗成100個啊啲所謂飲食業嘅翹楚出嚟撐場，就做埋啲咁嘅低級趣味嘅啊，即係唔係低級趣味，直情係一種諷刺啊！对工人嘅利益嚟讲，一种讽刺嘅所谓闹剧啊，就揾条友咧，就俾嗰啲啊咩35蚊一个钟啊，啊标准工时啊绑晒成身，跟住佢走埋去咧啊嗱嗱冧啊，帮佢解开呢啲所谓五花大绑，帮佢剪晒佢，真系剪布啦。 咁呢个系咪低级趣味咧？ 唔系呢，唔系低级趣味，呢系悲哀，即系话俾我哋工人争取权益35蚊个钟，工人争取权益有标准工时，原来呢样嘢对飲食业嗰啲老板嚟讲咧，啊难啊，令到你五花大绑，大佬啊，我问下你，今时今日有边间食肆有人够胆打电话嚟嘅？张宇仁随时打电话嚟，系因为有最低工时而执笠嘅，有几多间？而系因为加租而执笠嘅，有几多间？啊，仲有啲所谓酒楼老鼠啊，开完一间又一间拉闸，嗰啲又有几多间？喂，系人都知道而家香港经营生意嘅困难咧，尤其是食肆啊。 不过咧，有一啲嘅系食肆嘅营运者咧，就会话俾你知，领汇加租就逼到佢哋冇得做。但系咧，实情咧系可能佢系讲紧咧，领汇有啲好苛刻嘅条件，就要佢咧要咁样装修啊，要乜要物啊咁样。 领汇就唔使帮，即系我话呢一样嘢咧，肯定而家今时今日咧， 做呢个飲食呢最大嘅障碍呀，最大令到佢哋经营困难五花大绑嘅就係租金，就係个铺位。铺位有两样嘢，好似林美华咁讲，第一就租金。第二呢就要装修。仲有一样嘢，通货膨胀。食材 啊。食材係贵到 好。而家豬肉几千斤啊。有人知而家啲嘢几贵。喂，几时轮到工人啊？喂，而家好多餐厅啊，唔止俾$28啊，俾$35请人洗碗 啊， 佢都肯俾啊，都请唔到人。几时你个$20将呢个张宇仁系无良嘅条友？喂，我想啲饮食业嗰啲人有冇呢啲有良知啊？打个电话嚟，佢仲好笑啊！佢话如果李卓人闹下佢，郑经翰闹下佢咧，佢系多一票添， 真系啊！ 我今日帮佢拉票，你所有全港无良嗰啲无良嘅饮食业嗰人，唔该你投$20一票 啊！ 最好你喺餐厅门口贴住个$20嗰张相喺度，我哋就唔入去，你够胆啊？ 喺我哋网上咧有叫做 Joe Captain 啊，咁样 你够唔够胆啊？你 话做饮食嘅市民咧真惨。冇得选择饮食界，仲要一直俾张宇仁一直打压， 我而家讲俾你听， 仲好意思话自己代表饮食界。 嗱，我而家讲俾你听，咩嘢叫饮食业 啊？ 呢个张宇仁系咩人嚟嘅？嗱，第一，佢就代表财团嘅。你如果睇翻立法会嘅资料咧，今时今日咧，阿辉哥，你又上网睇下，哇，我记忆噶吓，就可能有更新噶。佢系呢个叫做世界贸易中心，系咪嗰个世界贸易中心啊？World Trade Center 嘅副总经理，嗱，点解佢会走去世界贸易中心做副总经理咧？嗱，世界贸易中心嗰啲 业主啊，新隆基 嗰啲同业啊，嗰啲真系喺度做嘢嗰啲人，打个电话嚟咧，几时喺 World Trade Center 见过呢个副总经理？第一点，第二点解佢突然间叫副总经理咧？我讲翻2004年，当我入立法会嘅时候，我就系呢个 CMI。叫议员利益申报小组的成员。当时呢我就要求那些真利益申报呢，尤其申报董事那些呢，就麻烦你申报那个董事酬金。咁呢这样东西呢就后来没通过的，但我这样讲出来就立刻吓亲他了。因为当时呢这个张宇仁呢他挂个名呢就是这个会议节这个世界贸易中心的董事。就冇讲几次人工嘅，咁有传言咧就系要$2,000,000。咁一听到话要申报咧，佢嗱嗱临咧就改咗个 title 啦，就变做副总经理啦。系咪直到今日都系咧？而家辉哥咧，或者我哋啲网友自己上立法会嘅网页查下，睇下系咪仲系挂住啲咸头，就攞紧新鸿基集团每年$2,000,000嘅，就作为顾问费，就话喺呢个 World Trade Center。WTC 嗰度咧做副总经理，喂大佬啊！咁跟住仲有一样嘢咧，呢条友咧就当年咧就 challenge 即系挑战大傻李卓人，就话如果呢个做饮食业做茶餐厅咧，如果系8个钟一间嘅话咧，就一又要俾最低工时，就一定执笠。佢就话佢出$5,000,000，如果李卓人夠膽開間茶餐廳，佢出$5,000,000，就擔保佢執笠。我即刻揾咗我老友記，咪 Kinsey 嘅顧問，葉松茂博士。嗱，講起葉松茂博士巴閉，葉松茂博士咧就係牛呢個劍橋大學Triple First。嗱，李光耀先係 Double First， 咩叫 Triple First 咧？即係連續三屆都考第一啊！即係學士、博士。石屎都考第一， 咁劲啊！ 咁啊做咗个 business plan， 点解要去搵 McKinsey 做咧？啊，搵个顾问做咧，唔系俾钱噶，即系 老友嘅做啊 ，Simon 帮我做嘅就因为你呢个咁嘅张宇仁就话你做个 business plan 俾我睇， 系 佢大啊李卓人啊，嗱一打电话俾李卓人，我哋又讲下啲旧事。 嗰单嘢如果你做，你又真系发大喎，真系。 我讲埋俾你听先啦，咁跟住咧，佢就话你要做个 business plan， 做个。顾问报告俾我睇，做个商业报告，我咪即刻揾个最巴闭嘅人做啦，揾个金牌顾问去做啦。做咗出嚟，我哋认为有可为嘅，咪攞$5,000,000。佢话我而家唔做咯，咁冇钱咯。咁喂，其实当时系应该做， 应该做。 当时我哋个概念系点咧？就喺中环，其实就系而家讲紧呢个翠华嗰度。 系 啊，讲喺嗰度开一间 黄金地段嚟，嗰度真系 开一间干净企理、现代伙计嘅茶餐厅。咁啊，顾问报告咧，从头做咗出嚟咧，我哋系会八小时工作， 系 分三更， 24小时 营业， 啊， 我哋认为有利可图。 喂，你分钟做咗连锁店就可以上市添啊！ 系，所以因为咁，我系帮阿大傻嘅啫，我系帮阿李卓人嘅，我冇谂住做茶餐厅噶嘛，哥啊！但你就可以知道，可以知道呢、這个。呢、這个咁嘅肥仔张廿蚊张咧，系言而无信嘅人嚟嘅，咪、冇做到咯。嗱，佢而家仲好意思走出嚟咧，就话你要选，喂，你唔系点解你好简单嘅，就系、是、因为你收咗新鸿基钱，你唔敢打击地产霸权啊嘛，你就应该帮饮食业，就话啲租金贵啊嘛。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9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澄清，他上个月购买大埔迎丰翠底两个价值共1600万的相连单位之前，未确定已经获行政长官梁振英委任为局长。 都冇諗到話呢上任之後新政府喺房屋策略方面係點樣，所以就完全冇話要，即係嗰時已經預計到個樓市會點樣變化咁樣。喺我嚟講，喺當時純粹解決自己住個需要。我當時會唔會都知道有機會做嘅局長，其實當時係唔明確嘅。咁、我同我太太仲商議，即係嗱，就到最後假如唔成事，咁咪冇辦法囉，咁咪即係當買咗啦，咁將來始終要搬㗎，係咪始終要退休㗎，即係離開教院㗎，咁即係咁樣嘅準備㗎。 为期7日的书展朝早会在湾仔会展中心揭幕，贸发局估计今年的入场人数会超过去年的95万人次。今年有来自世界各地共530间参展商参展，是历来最大规模，其中英文书展的面积比去年大 8%。今届书展会举办350场的文化活动，其中50场为书展以外的地方举办，包括是邀请多名作家举行文化讲座。在电子书和电子学习资源区会设有未来阅读体验区，区内会有虚拟店长利用面容辨识技术协助读者揀选适合的书籍，读者亦都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尝试电子打书钉。立法会今届会期最后一日的会议已经在午夜12点结束，在会议结束之前17项的决议案里面完成审议16项，剩下最后一项的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未审议，要留待下届立法会再提交。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就说，今届立法会会期结束已经有心理准备，政府架构重组方案未能在会期内通过，所以不感到失望，但他对所有涉及民生的议案获得通过感到安慰。林郑月娥说会在9月立法会选举后视乎新政治形势再考虑提交架构重组方案，强调什么可能性都有。美国的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调查汇控被指未能严防洗黑钱活动，令恐怖分子、毒贩和其他的犯罪分子可以进入美国的金融系统。多名汇控的高层出席听证会，承认未能达到金监管当局的期望，又将事件归咎于业务快速扩张，强调集团已经进行重整，加强风险管理，以及关闭了20000个在开曼群岛的户口。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流动电话用户超过60亿，等于全球3/4的人口使用手机。报告说在2000年全球流动电话用户不够10亿，但目前已经大幅增加到50亿部手机在发展中国家使用。由于一人拥有多部手机情况是相当普遍，世银预期使用手机的数量很快就会超过全球人口的数目。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6%。咁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的9:04，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同大家跟进翻先，较早时加士居道天桥向翻油麻地方向近这个女童军总会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的，龙尾后面的模糊街，另外影响到这个启德隧道过海的出口位。至于较早时受到水浸影响的大埔道向九龙塘方向近歌和老街的支路仍然实施紧封闭的，下午驾驶时去到上述地点留意临时路牌和现场工作人员和警察叔叔的指示。好，走回对面可以看看港岛区的车龙。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加上快线的跑马地和北角方向，今次拍住一起去到红十字会的。另外东区走廊落回中环好远的车龙去到一个太古城的。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上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置的。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呢分钟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返到油麻地停一场的。睇埋东隧过香港啦，龙尾就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排返到电话机楼。新界区两条隧道点呢？私隧出九龙现时世界花园，另外大西隧道出返九龙方向排返到小沥源的。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几远的，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噶。唉，讲开当时20蚊将提出最低工资20蚊，唉呀，真系火都嚟埋啦吓！大佬啊，全世界都知啦，间间食肆都系挨贵租噶啦，系嘛？关最低工资咩事啦？唉，记得嗰阵啊，又话如果饮食业界全面禁烟啊，好多食肆会执笠噶啦。唉，而家啲食肆咪啊人山人海，围住喺出边食烟几热闹啊！真系生虫样噏都实噏噶啲人啊！好啦好啦，唔好怒气啦，最后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在家里怎样用 Now 电视机顶盒去享受数码电台的节目呢？ 大家好，我是 Lawrence Lau， 是发烧玩家节目的主持。 Now 就其实好像我们一个 Tuner 的模式的，我们最好就经过一条 HDMI cable， 经过 M 的解码就将声音就做出来，而新力声的喇叭已经可以做到我们想听数码音乐节目的一个要求了。我 Lawrence Lau 推介你们呢用 Now 这个平台去听我们 DBC 的节目，这个效果是非常之理想的。 生活要求尽在数码享受。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这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第四届立法会的会期在昨日终于完结了。今日香港多份的报章都有发表社评，就是评价过去这一届的立法会的表现。苹果的报就说，这四年间立法会的变化不可算不大，行政立法机关的恶化不可算不严重。不过将行政立法关系拖到谷底的 《苹果日报》认为是霸道的行政机关和建制派的政党，而不是拉布的议员。他说其他不要说了，但是说强推五 C 十四局已经充分显示特区政府，特别是梁振英政府的霸道和专横。整套的建议从来没有经过恰当的咨询，公众也从来没有机会好好讨论过，要来一个霸王硬上弓，完全不重视恰当程序。首先是不断抱怨批评议会开会太多，拖慢进度，后来更索性借曾荫权政府之手让议案打尖，将它排在其他重要的民生议案之前，这样又怎会不令议员反弹呢？其实上任政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时间推行的替补机制，意图限制立法会议员的权力和行动空间，同样是难辞其咎的。正正因为特区政府锲而不舍要规限议会和议员的权力，削弱议员的政治活动力和空间，不用议事程序容许的手法，好像拉布拖慢审议的进度，令特区政府阵脚大乱。由这些事例可见，立法会在最后阶段不断出现拉布和其他抗争场面，完全是行政机关逼出来的，是行政霸道的结果。 至于明报的社论就说，这一届立法会可以用乱象纷呈来到形容，反映本港政治生态已经转变，若果选举制度和议事规则未能够相应调整，立法会乱象不单止难忘康正，随着政治氛围越趋激化，期望各方从建立责任政治模式出发，调整选举制度，减少内耗，令到立法会成为香港发展的动力而非阻力。立会乱象同三方面有关：一、政治生态转趋激化，这个同政治民主进程缓慢有关，为激进政治取态提供了土壤和发展空间。以拉布为例，发动拉布的议员和政团的民望和支持度同时上升，确实反映了他们得益于政治大气候。第二，现在立法会地区直选的比例代表制，极端政客和政团只要取得选区内约 10% 选民支持，即是大约三数万票，就可以拿到议席。所以即使被选区内九成选民厌恶的参选人仍然可以当选。随着政治生态变化，新一届立法会增加的议席有五个由地区直选产生，极尽取态者可能有更多人当选。那阵时立法会的议事境况会不会更坏呢？值得注意。第三，现行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并无机制或者赋予主席权力，在一定条件之下处理拉布，令到立法会运作可以回复正常。新一届立法会组成之后，必须修改议事规则，避免再出现瘫痪议会的情况。其次，研究实行政党政治。现在的立法会议员永远在野，没有机会执政，只要取阅一定数量选民就可以获得权力在立法会随意妄为，所以没有责任政治，政治上面就会出现乱伦，很多事都会扭曲。实行政党政治，透过政党轮替来到验证和体现责任政治，香港政局和整体形势才会正常起来。 最后看看经济日报的社评，各党派议员呢，昨日就把握了立法会最后一日的会议开快车，出现罕见的高效率，一日之内审议了十几项民生议案。表面上呢，这样是高效率，实际上就是过去两个月的拉布使到议案大塞车，但各党派都不想背负拖延民生议案的罪名，所以才匆匆审议而过。这样草草赶工，法案内容自然难以获得充分的审议，因此出现的漏洞，损失的仍然是市民。市民更担心的就是立法会两个多月来的困局，将预示下届立法会未来四年的常态。这个忧虑是不无道理的。第一，激进派抬头；第二，新政府民望低；第三，建制派分裂，行政立法僵持，最终受害的将会是市民的利益。今年九月立法会会选举了，市民既有投票的民主权利，也都有责任义务想清楚究竟是政府、泛民还是建制派要为当前的困局负最大责任，并且要思考未来四年的行政立法关系应该怎样走，慎用手上的选票话给政府和各政党香港要怎样的政治生态。 根据立法会的更新资料呢，张宇仁议员啊，需于登记的个人利益呢，在个受薪的工作那里呢，是有变更的。个变更的日子是今年的年初，即是2012年1月1号起呢，张宇仁就辞了香港世界贸易中心会副总经理的职位。他做了这个香港世界贸易中心会由董事去到这个副总经理的职位呢，超过八年。每一年呢，据闻那个薪酬就是200万一年。但是呢有几多人见过张宇仁在这个World Trade Center Club 出现呢，即香港世界贸易中心会呢，我都相信都不是太多。在马场见到他，在立法会见到的机会就多很多。咁今年一月辞咗㗎啦，但之前呢他就是新鸿基附属机构的受薪的雇员。咁即帮地产霸权打工嘅。咁所以佢梗係唔会话飲食业最大嘅障碍，最大嘅捆绑最大嘅咩话，佢话佢琴日做嗰度咩战劇呀，嗰啲咪成日闹劇嗰度叫战劇呀五花大绑同业嘅烦恼就唔系租金系人工。张宇仁过去讲亲啲嘢呢，呢个廿蚊张都衰嘅。不过次次佢都话㗎啦，佢公开讲佢郑经翰闹亲佢呢，佢就多一票㗎啦。咁我今日就帮佢拉1000多票。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大家争分收支，夏日合家乐满分。每年暑假，贸发局都会举办书展、美食博览同优质生活博览，俾一家大细畅游书海，品尝美食，潮买潮玩。 今届嘅书展咧，主题咧就系从香港阅读世界，读通世情，输出智慧。咁啊，书咧就系书本嘅书，藉住呢个主题咧，就鼓励大众咧就透过阅读啦，咁去认识世界，装备自己去掌握未来嘅。咁我哋更加期望咧，将阅读文化咧就延伸全香港啦。咁所以今年咧，我哋就首次举办呢个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咁啊，联同各大书店啦、商场啦、咖啡室啦、学校啦以及文化机构啦，就同书展前期举办咗咧50场文化活动。 第23届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举行，门票成人25蚊，小童10蚊，3岁以下或者65岁以上免费入场。查询请电18306688，或者即刻上书展网站 hkbookfair.com 啦。大家真风苏姿，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的睡眠不安的问题， 食滞的人就睡得不好了， 而且就容易猛症啊。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食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9:17啦。讲翻呢个张宇仁呢个廿蚊张点样卑鄙无耻法啦。嗱，呢个大家好多人都唔知噶啦。嗱，呢个禁烟啊，室内禁烟嘅条例咧，就系我其中一个咧提案嚟嘅，就获得通过，好少嘅。即系我哋作为反对派议员有提案而又获得通过。嗱，嗰个提案咧就系由陈志思提我修订嘅，就通过咗我修订嘅议案。当时张宇仁就话咧，如果通过咗呢条议案咧，即系室内禁烟咧，香港所有啲浴室啊、酒吧啊、餐厅啊、麻雀馆啊，就全部执笠大吉，咁啊制造呢个失业， 嗱，当时嘅梁粉忠咧，梁耀忠咧，好嘢啊！嗱，有条友都反对嘅，嗰个叫长毛啊，佢自己系烟产就唔使讲啦。另外呢个梁耀忠咧，我当日听完佢讲嘢，呢个梁粉忠我已经知道有问题嘅。佢就嗱，我哋嗰日都有个听众提醒我哋咧，即系你啊批评人咧就唔好抬人啲屋企人出嚟啦。佢自己立法会嘅发言啊，入咗 handset 噶， 系 佢就话佢妈咪咧嗱，即系好不幸啊，梁伯母啊，梁粉伯母咧。是死于肺癌的。是因为呢他都认为是因为他做飲食业的。他都认为他是吃了二手烟的。 嗯、 你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个个望住他，尤其是我作为一个提案人呢，哇，我当然说梁粉忠支持我啦，是不是？第一就是大家粉所谓泛民主派啦，我其实就不、嗯、我是不是那些没什么所谓啦。喂，那时候他说他反对。他说因为这样就会令到工人没工做的。 是。 啊，还有李凤英又反对的。 哈哈， 我记得晒嘅呢啲嘢， 大伯你要讲翻俾人知，当时喺嗰个系健康与吸烟嘅一个法案啊嘛。 你啊林旭华就帮 系啦，所以我都要申报利益 你当时 我 帮 一个日本嘅系烟草嘅集团啊。 我话俾呢个问题咧，就系话咁而家今时今日有冇因为禁烟而令到呢啲餐厅执笠？有冇一间冇？跟住讲反式脂肪，佢又反对讲食物标签，佢、 嗯、 就话咩呢，又系我啲提案嚟。其实我喺立法会做咗好多嘢，我唔怕认叻。我就唔鍾意开会嘅，但我做好多嘢嘅。反式脂肪、食物标签呢，全部系我喺个议会带出嚟嘅议题。当时嘅张宇仁又话讲。 系咯，咁又话啲食材又贵咯。 我呢有咗呢啲标签呢，唔系呀，记错晒。佢话所有啲超市呀、 啊 有一半嘅货品啊冇晒嘅，个架空晒啊，有冇啊？今时今日，好啦，去到廿蚊张啦，讲到咧，如果有啊，如果有呢个最低工资咧，啊啲食肆啊执晒粒噶啦，咁又有冇啊？好啦，今时今日佢出嚟选，佢仲好意思出声，话呢啲咁嘅最低工资、最标准工时咧，就会影响咗饮食业嘅。大佬系人都知道租金啦，喂，我问你啊，一个郁敏最好噶啦，佢嗰阵时初租嗰度牛肉面啊，我哋阿辉哥揾紧郁敏噶， 喺九龙， 等佢呼之自动买，讲喺旺角嗰度先啦， 讲喺旺角， 我哋讲喺旺角嗰间先啦，牛肉面先啦，嗱咁啊又揾紧啊大傻啊李卓人嘅，可能呢啲友咧，琴日开会开到夜咧，今日几大都瞓到黄朝白， 补翻啦。 当然我哋都有揾啊张宇仁嘅，一定要揾噶。佢唔讲另外一回事，起码俾个平台去，呢度系人都可以讲嘢。嗱，好似啊，正话张教授， 张炳良 系，有人就唔中意我哋叫做张教授啦。 但系佢 大家都唔明嘅，一个人做个教授一世都系教授，呢个好不幸嘅，你当佢不幸啦。OK， 吓个问题就系话咧，喂，我哋个平台系人都可以讲嘢嘅，啊，我哋张炳良打嚟可以澄清，你张宇仁都可以澄清噶，你同我哋拗下，同我啲。业界人士同我啲听众拗下，究竟饮食业唔好讲其他行业啦，系咪租金系最大嘅开支嚟嘅？喂，讲翻黄毓民喺嗰个旺角开嗰间牛肉面，初咗80,000蚊租，收尾加到160,000，你知每买一碗云呢啲面啊，牛肉面啊，有一半去咗租金嗰度嘅，三成去咗食材，啊，剩翻落嚟先系人工，啊，灯油火蜡。啊！嗰啲咧，灯油火蜡屋租咧，占咗你成本一半啊！喂，人工几时占到你一半啊？食材占咗三成，而家分分钟唔止添，所以就唔好赖咯。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111，欢迎饮食业啲业界人士打电话嚟。嗱，我就话好简单嘅，你边个饮食业啲老板够胆贴啊张宇仁啊嗰、那个 mark 头20蚊张出嚟，你睇下有几多人唔帮衬你？嗱，而家选举期间咧，大家都睇住啊，有啲食肆咧会帮阿张宇仁贴海报， 贴海报系啊系啊。 嗱，大家认住啊，你认为你支持张宇仁嘅，唔该你帮衬佢多啲啊，啱唔啱啊？如果你啊系反对张宇仁20蚊张呢啲咁嘅无良嘅嘢咧，啊呢啲咁嘅无良嘅嘢，刻薄啲工人啊，就掩饰啲地产霸权啊，嗰啲巧取豪夺嘅话咧。咁你咪唔好帮衬佢囉，就咁简单，我哋作为消费者有得选择㗎嘛。意识形态都系其中一种选择嚟㗎嘛。喂，如果有 如果有飲食業嘅人支持張宇仁，即係反對善待啲工友嘅，咁你可以唔幫幫襯㗎。啊，但係你認為咁係啱嘅，你咪幫襯多啲囉。本來食啊一碗牛肉麵食夠兩碗囉，本來買一打啊呢、這個菠蘿包買夠兩打囉，你支持張宇仁就。啊，但係如果貼個張宇仁嘅 mark 頭出嚟，起碼我哋知道嗰個東主嘅取態。佢系唔系一个公平嘅雇主？ 喂，咁如果咧佢系冇乜取态嘅，系营运嘅呢啲店铺嘅小老板，饮食业可能有另外一个对手，佢又贴埋，咁点办啊，大班？ 冇人同佢争噶啦，因为点解咧？张宇仁咧够刻薄噶，即系呢个就代表咗啊，做饮食业啲人嗰种心态啊。 唔系所有嘅影就啊， 咁点解次次选到出嚟啫？ 啊， 嗱，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退休嘅饮食界人士啊，刘先生，早晨。 刘生早晨，刘生 大班啊！ 喂，做伙计、做老板噶， 你好你好。 嗱，我先做 伙计， 伙计， 梗系啦，个个都系啦。 后做老板， 老板 系 very good， 做到执笠。 哎呀， 咁你系咪人工执笠？我系被铺租加到我执笠。 你讲下啦，你不如计下啦，条数俾我哋听。你一你 好简单 嘅，你嘅成本几多系屋租 百分比啊？ 同埋灯油火蜡。 我你嗱，我讲乜？ 几多系食材？几多人工？ $30,000租。 嗯。 好平租嗰阵 时，$30,000算平噶啦，而家租个楼梯 你大面积 噶啦， 系喺 几多尺？ 成千尺噶， 成千尺系， 好抵租， 嗯嗯， 即系$30租，$30尺， 做咗三年， 嗯 嗯， 加租$45,000，啊冇问题啊，再做三年， $45,000一千尺，即系$45,000， 嗯， 喂上水算贵噶啦，咁就你几多年前啊？ 2007年开始， 哇都贵噶啦，如果$45都好贵噶啦， 2003年开始，我老婆话俾我2003年开始， 系。 系啦，我话嗰个嬲尾做到上水王啦， 嗯， 即系做咗四年噶啦，已经啊， 四年啦， 即系2011年噶咯， 啊，再续约之后咧执啊嘛，即系点解自己做翻份厨房啊，老婆做收银兼睇铺啊，请嗰啲 part time 啊， 好紧要啊，呢个掌柜好紧要啊， 咁样咧食材嗰时都唔系好贵嘅， 佢三成到咯， 系啦，一啲都唔贵，我个个月都走有$70,000执噶， 嗯嗯嗯， 好啦，至到自由行啊开始。 嗯， 冚家富贵啦。 嗯， 哇，你租起到冚冚声，我由$70,000租加到一倍， 系， 即系$140,000，即系$140尺噶咯。 啊，跟住嗰啲食材冚冚声起， 系 我执咗粒好过啦，我自己两公婆做 几时执嘅？ 唔执啊，买新家都唔掂啦。 嗯， 好啦，而家嗱，我即系讲啦，放咗俾转咗俾人租，嗰、那个而家$200,000租啊。 哎呀， $200,000就$200尺噶咯，做咩生意咁啊？ 而家又话加租啦，佢人哋又 唔系，我想问下你啊，老楼啊， 系 你系嗰阵时，我当你系$45尺嗰阵时啦，吓，即系$45租嗰阵时啦。 灯油火蜡， 灯油火蜡占几多啊？占你嘅收入啊？占你嘅成本几多？ 8%-10% 啊，嗯，咁啊，伙计人工咧？ 伙计人工计埋我两公婆在内，又占我17%-18%到， 17%-18%到，即系嗰阵时人工就贵过屋租嘅， 系啦。 咁但系如果而家$200尺咧，就唔系咁计噶咯条数， 全部唔系噶。而家 咁啊，而家占一半噶咯，占你嗰个成本嘅一半噶 啦。系啊，系啊。 咁啊，俾埋食材三成，咁啊八成，跟住咧人工啊，人工比呢个最低工资啊两成，咁你真系斗你都冇得执噶啦。 冇啊，冇做， 咁想执咗佢咯， 救命噶啦， 系。咁啊，嗱，我仲有一样嘢，我系未系入未有$28个钟头，已经超过$28啊！ 即系你已经俾紧最低工资噶啦。 一到自己，你点样过自己做开饮食业大嘅？ 系 点忍心见到啲请你啲人翻嚟，人哋都唔同你做啦？我哋请一个送外卖都$25啦。 即系你系良心雇主， 唔算良心，系应份系要做到噶。因为我哋出身嗰阵系14个钟头噶，冇得。即系冇，净系落场恰恰咁，你又 咁你知唔嗱？咁你做个老板咧，你会唔会支持张宇仁啊？ 呢、這个你又唔俾我讲，呢、這个正 讲嘢小心啲啊！你正话踩界噶啦已经， 但系呢 好在你就话富贵 呢条友仔啊！我哋做飲食业系冇得选，冇得嘅选佢，佢群埋一班嗰啲， 我你做老板都冇得选佢嘅。 边系有啊？ 即系你冇入嗰啲会啊？ 嗰时就冇冇， 你冇入会啊？ 冇入嗰啲会啊？ 有，我入，我哋系 点解唔系？咁冇得投票？点解你有得投票？个老板有得投票噶？ 冇啊！我哋 有啲系团体票啊，大班。 我哋太细啊！ 哦，咁样 啊，我呢啲小型家庭茶餐厅。 咁你而家做咩啊，老友记？ 佢而家退休啦，仲 唔好啊？弹下啦，算啦。咁你去食嘢，你知道咧，你买个菠萝包咧。 我听你噶啦，仲有一样嘢 啊， 大班，你个台真系你冇办法。我而家咧就成日而家送嘢俾人咧，就买个 DBC 送俾我啲朋友。 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 晒。 因为 点 解咧？我坐一坐的士就问我喂，有冇啲 DBC 攞嘅？去边度边度咁攞嘅？因为你冇呢个台咧，我香港而家冇晒嘢讲。 多谢你，刘生，我哋一尽力嘅啫。 多谢我， 尽力嘅人， 我哋要多谢你，因为点解咧？我每从一同任何人讲领会，你一定要敬领会呢个人。你力反对领会第一个就系郑经翰。 咁当时啊，大嚿长毛都有帮手嘅。 有大嚿长毛有啊，我人要将呢个事，我周时都同人讲啊，去到领会商场嗰啲啦。都介话你领汇街市，我哋而家领汇街市买嘢，你知唔知嘅？嗱，而家我搬咗出嚟九龙东住啊，喺嗰个街市买嘢，呢个牛肉96蚊一斤普通牛肉啊！ 唉，咁你话点做啊？食肆真系冇得做嘅。 嗰个菜档嘅老细，我先，我哋唔上加租嘅，领汇又加租啦咁啊！ 好啦，刘生，多谢你电话吓。 系，哥哥，我哋支持你嘅， 继续支持啊！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另一个陈生嘅，不过因为时间有限咧， 一阵讲， 同佢 say hello 先啦，陈生。 系啊，你好。 嗱，时间有限啊，你想讲咩噶？ 我想话咧，你 新闻后打俾你，新闻后打俾你。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新政府面对好大的压力，受到近期连串事件的困扰，新班子成员都互相体谅和勉励。另外，高永文说，内地民运人士李旺阳的死亡事件，相信港人的想法和怀疑已经清晰表达。他说早前就事件的回应是基于专业人士角度而作出，强调没有机会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想介入事件。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澄清，他上个月购买大埔迎丰翠底两个价值共1600万的相连单位之前，未确定已经获行政长官梁振英委任为局长。 都冇諗到話呢上任之後樣都就完全冇話要，即係嗰時已經預計到個樓市會點樣變化咁樣。喺我嚟講，喺當時純粹解決自己住個需要。我當時會唔會都知道有機會做嘅局長咁，其實當時係唔明確嘅。咁我同我太太仲商議，即係嗱，就到最後假如唔成事，咁咪冇辦法囉，咁咪即係當買咗啦，咁將來始終要搬㗎，係咪始終要退休㗎，即係離開教院㗎，咁即係咁樣嘅準備嘅啫。 为期7日的书展在早上的9:00已经在湾仔会展中心揭幕。贸发局估计今年的入场人数会超过去年的95万人次。今年有来自世界各地共530间参展商参展，是历来最大的规模。今届书展会举办350场的文化活动，其中50场会在会展以外地方举办，包括邀请多名的作家举行文化的讲座。在电子书和电子学习资源区会设有未来阅读体验区，区内会有虚拟的店长利用面容辨识技术协助读者拣选适合的书籍，读者也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尝试电子打书钉。港股是低开的，恒生指数是微跌3点之后跌幅扩大，现时恒指是跌紧57点，报19367点，国企指数就跌5点，涨9374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嘅温度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3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先，咁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加埋快上跑马地同埋北个方向，现时去到红十字会啊。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喂，好远啊！攞个望远镜至睇到吓，见到龙尾啦，去到太古城嗰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噶吓，暂时正常嗰只嘅。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中山纪念宫。公园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回到油麻地停车场那边，加士居道向回油麻地方向龙尾就模糊街，至于启德隧道过海这分钟去到浙江街，东隧过回香港亦有车龙，车龙长回少少排回到汇景花园走去新界区睇睇啦。私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都係收费广场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几远嘅车辆啊枕住喺沙田马场仍然都未乜点喐过㗎。咁城门隧道向返沙田呢边有啲龙尾㗎，排返到道教庙啊，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去到呢个大涌道嘅回旋处啊。哎，一讲起预备参选立法会嗰啲政客又话如何如何，哎，真係大话王又嚟啦。啊，如果当年20蚊时薪真係通过㗎话，哇，啱啱调翻转啦，绝对冇人会拣饮食业呢行咁辛苦啊！啱啊嘛，到时真系好多饮食业会执笠啊，梗系啦，请唔到人咪关门大吉啦，系嘛？你而家去出边睇下啲铺头啦，全部请人啦，饮食业时薪咧真系30-40蚊都请唔到人嘅阴公，唉，都系点啊？都系个租贵类似咯，系咪？好啦好啦，各位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啦，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香港有个火焰山，香港连续几日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香港最热的地方是哪里呢？答案是打鼓岭，可以形容为香港火焰山，因为打鼓岭位于新界北部中央，四面环山，属平原的地方，吸热亦都是最快，气温普遍比市区高3度，天文台亦在打鼓岭设立监测站，专门收集新界区的天气数据的。但是亦由于打鼓岭最接近大陆，冬天受到北方季候风影响，所以打鼓岭除了最热亦都是最冻的。在1985年和2009年分别录得 0.8 以及-4度最低的气温。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我明白市民对我的言行操守有十分高期望。 你为什么要说有官司在身不讲真话？ 拉布浪费立法会宝贵的时间，值得谴责。 功能界别的存在已经浪费我们香港人很多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7 电话是18721111、我哋讲紧嘅最低工资，讲紧饮食业嘅业界代表20蚊张，张宇仁咧就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工时咧就系、是、做饮食业啲人咧最大嘅困扰就令到饮食业咧经营困难。根本就讲緊啲废话嚟嘅。係人都知道呢，飲食業唔係飲食業，香港百業都係因为贵租而做唔到生意嘅。喂，点做生意啫？好简单嘅。 所以 你买个菠萝包当你买个菠萝包4蚊鸡啦。2蚊就交个租㗎啦。 边有4蚊呢个菠萝包咁平？ 我当你有啊，8蚊就去4蚊啦，即係咁计啦，10蚊就去咗5蚊啦。啲面粉值几多钱？咪俾晒你咪1蚊鸡，咁咪5蚊人工任你噏，又系1蚊鸡。 不过大班，我试下讲俾你听，我寻日早上咧食咗一个嘅第二个早餐， 我讲俾你听我食咩啦，我问下你佢系卖紧几多钱？ 我唔知嘅。 有一个厚嘅多士，然后仲有一个通粉，然后仲有咧系有杯柠檬茶，仲有只仲有个煎蛋。 我哋楼下好抵嘅27蚊， 唔使。 我哋呢度 喺湾仔啊，湾仔码头。 我哋呢度楼下27蚊， 23蚊啫。咁有时我真系佢唔知佢点做嘅，真系。哇，咁多嘢！我话我如果自己我去买啊，我都可能唔止咁嘅钱。 但系你记住，租租金啊，俾一半噶啦，已 经系系系 啊吓，租金俾一半啊。 啊咁啦，网上咧有位阿明乌佢就话咧，佢而家啲连锁快餐一年咧加几次价，都冇人出声嘅，可能大家都惯咗啦，系嘛？ 喂，你谂下啦，租又加。啊！你就成日讲话咧，最低工资咧就搞到咧饮食业冇得做啦，呢啲系废话嚟嘅。你起码讲翻啲良心说话，你将人你够胆出嚟选，你就两样，你可以话租金，你可以话人工系贵，啊系一种负担、嗯，但你起码都讲埋租金啊？点解租金唔系其中一种负担啫？ 系 点解你琴日走去剪晒嗰啲？嗱嗱林就真系剪晒嗰啲啊，绑住饮食 五花大绑， 象征对饮食业经营者五花大绑嘅问题，就系净系得最低工资同埋标准工时，而冇租金嘅成分喺度咧，冇通货膨胀嘅成分喺度， 冇食材啦 啊！咁你呢个人咪通货膨胀咯？咁你呢个人咪即系话俾你听，你咪针对啲工人咯？ 嗯、 即系如果饮食业嘅业界代表选呢啲咁嘅小圈子选举，原来饮食业嗰啲选民咧，就个个都系剥削工人嘅所谓小资产阶级嘅话、嗯，喂，呢啲人你点可以帮衬佢噶？我哋食嘢嗱，所以张宇仁成日话，如果张如果啊李卓人闹下佢，郑经翰闹下佢咧，就益咗佢嘅。我唔介意益佢啊！我而家日日闹佢，越讲就越怒气嘅呢条友，一讲亲佢都系与民为敌嘅啊！乜嘢叫禁烟咧？又会执笠啊？乜嘢咧？如果有食物标签嘅话咧，啊呢叫咩？嗰啲咩超市就冇货卖。啊，跟住而家又话咧，如果有标准工时，有最低工资咧，啊啲食肆啊执笠咪执晒佢咯，你咁叻唔好交租啊，啊人哋加你租嗰阵时，耶都唔敢耶做鹌鹑，同啲工人讲嗰阵时，啊你就话俾你个人工贵，嗰28蚊人工，而家要求都系加到35蚊啫，我问你林毓华35蚊做一粒钟，做饮食业企到脚都软埋。而家冇噶，而家讲28蚊噶，我讲紧争取35蚊啊！就算35蚊啊，企到脚都软埋， 真系辛苦嘅。 一日做12个钟，仲要一样嘢，中间落场。做饮食要最惨就中间落场， 然后跟住咧又要再喺度踩落去啊！ 喺时间就即系全日俾晒你嘅，当你计佢实有10个钟人工，350蚊一日，一个月当你做做足30日啊，几次人工啊？林彪话。 点计先？几多个钟先每日？ 10000蚊多啲咯，我当你做10个钟，做足30日，都系10000蚊松啲。你张宇仁啊，买场马都唔止10000蚊啦。喂，成10000蚊一个月，喂，仲要养家，仲要搭车，仲有一样嘢，好多人唔知嗱，我又督爆饮食业嗰啲人，所以人点解咁样憎我咧？啊！即系我谂我食嘢。 喂，你申报下，你都曾经系呢啲嘅呢个食肆嘅型嘅股东嚟嘅。 讲紧20年前啊，讲紧20年前啊，林彪话贪过瘾嘅啫。 啊， 嗱，食肆点样？嗱，我话俾你听啊，佢俾你嗰28蚊咧， 吓， 唔系佢俾嘅， 唔系佢俾， 老板冇俾到28蚊你嘅。 哦， 因为佢知唔知佢有加一嘅？ 系。 嗱，好简单啊，加一咧就系嗱。即系换一个人嚟讲，如果做10万蚊生意，有10000蚊咧，系 tips 嚟嘅。嗱喺外国嗰啲加一咧，就全部咧俾翻晒啲伙计嘅。香港有啲食肆 系 取代嘅， 有啲 佢代一半嘅， 分 一半嘅， 系咁先。 咁你如果10万蚊，佢代咗5000蚊，即系5% 咧，而人工就占大约20% 咧，即系佢付出嘅人工系15% 嘅啫，即系打个7折啊。啊！你咪七折嘅意思咧，即系28蚊七折咧，就几多钱咧？ 系 啊，7×2=14，7×5=26，即系佢都俾唔到20蚊一个钟啲工人。 大班 即系其中有贴士补贴噶， 巴闭啊！叫啲收翻制服费啊！ 唉，所以我话俾你听咧，食肆咧，如果张宇仁嗰啲支持者咧，我都差唔多可以一竹窝打一船人咧。呢叫无良雇主。大家电话旁边啊，李卓仁啊，李卓仁。 系早晨，早晨。 有冇重醒你啊？ 你今日可以瞓晏啲噶嘛？吓， 梗唔系啦，而家张超雄报紧名啊！ 我哋帮阿张超雄报名， 系啊， 报完未啊？ 报名啦，开始，系啊， 报完未啊？ 沙田，而家咪报紧啦，喺沙田而家我哋。 冇啊，嗱，张宇仁咧就扬言啊，佢话如果李卓人、郑经汉闹佢一次咧，佢就多一票啊。咁我就今日咧决定 等佢多，系即系证明佢。 我今日决定同佢拉票啊。 系啦，我哋继续同佢拉佢两个，嗱你一句我一句。 嗱，我想问下你啊，张宇仁就话咧，嗱饮食业最大嘅困扰五花大绑就系最低工资同埋标准工时。 最低工资35蚊，而同埋标准工时呢两个咧，佢话系咧系呢个系烦恼嚟噶。 你同唔同意咧？ 嗱，即系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咧，食肆最大嘅困扰咧就系租金， 嗯、 即系加租加成100%一倍啊，有啲甚至两倍，根本你嗰啲大家听到食肆嗰啲同我哋投诉啊，可能个酒楼啊20万租，然后变成40万租，呢啲听到日日都听到噶啦。咁你呢个张宇仁仲喺度讲话，即系最低工资，工资本身咧，其实喺食肆里边，大约我谂一成人咧系去到系28蚊。咁一成人去28蚊，你如果加最低工资，得嗰一成人有人工加啫，系嘛？同埋佢咁，我知道张宇仁实会话：，喂，咁你个28蚊要加？ 你点解话一成人咧？李卓仁，你讲咩一成人啊？ 即系有啲系高嗰个嘅呢个。 嗱、就是，譬如你个部长，你已经17000蚊、20000蚊嗰啲咧，佢哋唔会有。 即系攞紧最低工资嘅咧，就占咗你讲佢个整 一成人到啫。 一成嘅即系成个，即系 成个酒楼。 即系得一成，即系其实你讲九成人已经超过最低工资噶。 系啦，嗱，因为点解咧？大家谂下啦，而家都话即系如果洗碗嗰啲，而家个个都话系32蚊、33蚊或者35蚊添噶。 嗯， 咁边啲人系攞28蚊噶？ 28蚊，我谂就系真系好少噶啦，即系可能茶餐厅里边嗰啲侍应咧，系可能系28蚊，或者做外卖嗰个肯定系28蚊啦。就系、是嗯、即系，但系如果你话酒楼，其实都少28蚊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就算最低工资加到 35蚊、 35、33，其实都系一成人到咧，系低过33、35蚊嘅啫，系嘛？咁当然啊，张宇仁最中意拗一样嘢咧，就叫涟漪效应。佢就话下边加咗咧，就上面要加。咁我嗰人咧，我记得喺立法会，我问佢哋业界一样嘢，喂，乜你哋以前从来冇加人工噶？啊，最低工资之前你哋都唔使加人工嘅，所以十几年来咧都系冇人工加。啊，刻薄咗人十几年啊，只不过最低工资加咗咧，你哋啲中层先有得加，咁冇理由咁荒谬噶嘛，其实就即系根本加人工系应该噶嘛，佢哋加人工好似系额外咁样。 其实人工而家占食肆嘅经营咧，大约系两成左右嘅咋，人工系 系咯， 啊咁你大家你租金啊起码去到4-5成，啊仲要不停咁加。啊咁仲有一样嘢咧，仲有嗰啲 tips 咧加一嗰啲咧，老板就吞咗一份。即系其实就算俾35蚊你咧，其实老板可能俾紧30蚊嘅啲 tips 咧，就补翻嗰5蚊俾佢。 所以其实根本都系老板袋落袋啫，好多嘢。 咁啊就系咯，咁嗱，唔系啊，咁但系问题点解你哋唔揾人走嚟？究竟佢嗰、那个佢嗰、那个佢嗰个小圈子嘅成分系咩嚟嘅？正话有个老板话佢冇得投票嘅。 系啊，都唔知佢哋点嚟噶个小圈子。即系我谂饮食业咧，当然啊，工人冇得投啦，但系每个食肆个老板间有限公司有得投咯。啊！即系嗰个牌攞住牌， 唔系跟个牌噶，呢个跟啊，真系入会噶，好似嗰啲叫 I T 啊，嗰啲咁嘅会，嗰啲要入，或者工程师嗰啲啊，专业会要入啊，咁啊，唔使噶。 我都唔知佢哋点嚟嘅。 喂，查下啦，睇下你哋可唔可以喂搵人出嚟选啊，搵个代表工人利益嘅反对地产霸权嘅出嚟选饮食业得唔得啊？ 即系等佢哋都系讲翻啲啱。 反对租金，起码引起一啲人关注啊嘛，同埋睇下饮食业里边有几多人奸嘅，几多人系中噶嘛，个比例都知啊嘛。 系睇下系唔系咧？我哋闹佢多啲咧，佢又攞多啲票啊！睇下系咪啊？真系 啊！好啦，多谢你李卓。 选咧系特专闹佢嘅咁。 好啊，多谢你啊，李卓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电视做一台节目晚大声台，好玩星期天马单车安全版嘅短枪单车安全专业赞助播出，专业智能专业赞助多功能运动服饰，专业世界多智能职业运动队伍，系赛国家队嘅指挥官，国家队嘅指定。 喂， 放假，不如去郊外玩下咯。 好啊，不过唔怕俾蚊咬咩？啲蚊可以传播登革热同日本脑炎噶、啊。 咁我哋喺户外活动嘅时候，梗系要做足防蚊措施啦。要着浅色嘅长袖衫同长裤，同埋擦驱蚊剂，仲有就系尽量避免逗留喺草丛度啦。想知多啲，可以打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一个政治家是绝对不会话我有律师叫我不可以讲真话。喂，咁我就俾翻个人头佢啦，哥。 哎呀，老板，老板，头先咧嗰个长毛乱咁订，哎呀，有冇订真嚟啊，老板？ 唉，争啲订到啦！啊，原来嗰个三煞位咧真系好险噶，都唔明白啊，当劳佢啊，以前点会咁镇定噶啦？啊，唔系啦，快啲 call 阿秃鹰，叫佢派多两个资科入嚟一齐开会第日。啊，咁到时就会稳稳阵阵啦。 哎呀，老板，咁样好似唔系好啱规矩喎。 唉，叫你咁做就咁做啦，仲要佢啊带多几支特大宗嘅胡椒喷雾，等我放喺台底嗰度。睇下边个唔生性行埋嚟，我就喷曱甴咁喷死佢、 哎哎哎、老板小心，即系差啲喷亲我啊！哎呀，其实头先咧嗰个长毛啊，话时话佢嗰个道具又几鬼得意噶，我几惊咧，你又惊到攞手巾仔出嚟啊！唔系啊，我意思咧就系话，哎呀，老板啊，你真系好犀利嘅啫，点解你可以咧讲足粒半钟啊，都一啲破绽都冇嘅咧吓？ 哎，作死啊你！唉，问答大会已经俾我用派钱形式啊，变咗小型施政报告噶啦。佢哋仲要质问我僭建问题，又问我午夜凶灵啊。哎呀，真系好烦啊！哎，好彩我用翻司法程序做挡箭牌啫。 我都话老板你醒噶啦，咩花槽、啊？你边有花槽啫？佢哋啊，连花棚同花槽都唔识分啊！好彩老板咧，你知拿手咧就系足字室混淆视听啊嘛。 阿华、啊，你觉得我第一份施政报告啊，唔系应该话第一次嘅答问大会点啫？ 我觉得你条唔识胎咧就几靓，套西装咧啊都唔错。 我唔系讲啲，我唔系讲啲， 唔系啊， 我系话派糖派成点啊？ 人人受惠，有老有嫩。唔错唔错，不过咧我又唔好明啊，老板，你照顾咗嗰啲老人家嘅生果金啦，又照顾咗嗰啲免补地价买二手居屋嘅人啦，点解仲要阿茂整饼推个咁嘅咩咩青年宿舍出嚟咧吓？ 唉，所以话你睇唔通咧我啊，嗱而家我哋一落区一做 show 咧，嗰班年轻人啊系咁咬住我哋唔放啊，如果唔俾啲甜头佢哋啊，点收货啊？ 咁又系，老板真系英明啊！推多啲好嘢出嚟，有望提升我哋民望啊嘛，仲可以间接帮嗰啲建制派拉多啲票源，简直就系 win-win 双赢啊！ 冇错啊！嗱，只要花碌碌嘅甜头推晒出嚟，我哋嘅诚信问题，佢哋好快会忘记噶啦。人哋话五穷六住七翻身，系时候今个月翻身啊！ 翻身，翻身， 嗱，不过咁啊，最近嗰本咩国情手册，搞到我一头烟。 咁啊系啊，老板，佢哋嗰啲内容鬼咁偏激，啲老师同啲同学啊，边度啱睇噶？ 你唔好懒醒啦，我嫌佢唔够红啫。你睇下我哋个伟大祖国啊，一个党啊搞掂晒啦，几咁繁荣稳定啊！嗱，我哋嘅先锋队余老师啦佢又学晒我哋党嘅好嘢啦。学生一作反咧就出手。 余老师，有报道指出你有机会喺九月参选教界嘅立法会功能组别嘅立法会，你必须交代立场。 咁我谂你睇清楚先啦。如果我真系有报名嘅，你先同我讲啦，好唔好啊？ 好，余老师先，余老师先。 我希望咧，老师唔好拍彩闹我啊。 嗱，呢啲咪有领导嘅风范咯。 啊，余老师虽然就系犀利，但系咧，我觉得都唔够老板你咁犀利啊。你面对住立法会议员千夫所指，几日只手指怼住你，你都可以松容不迫，掩饰得咁好。老板，你简直系我偶像啊！老板，你对鞋污糟咗啊！ 食口啊，食口啊！ 哦，多谢。 9:52啦。 唉，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立法会议员啊，代表飲食界嘅张宇仁。早晨啊 ，Tommy。 早晨，早晨， 早晨。 我今日帮你拉票啊，今日。 吓、啊，唔好啊！ 我今日帮你拉票啊！你话我逢一我同阿李卓人闹你就多啲票噶嘛？ 系啊，咁啊，而家太好啊！你 咁，咁梗系啦，而家直情系闹你啊！ 继续闹，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琴日你嗰个誓师大会咧？你就话呢个最低工资同埋标准工时呢就是飲食业最大嘅 烦恼。 烦恼。咁点解唔系地产呢？点解唔系租金呢？可唔可以解释下呢？ 嗱，租金永远都系一个供求嘅。而家有好多地方唔使租搵你去都得嘅。不过问题佢冇人流。 嗯。 你而家个租金呢纯粹就是一个市场嘅调节。佢你唔租有人租。你话100万贵，有人俾200，咁你唔租第二个租，你好难话要去控制呢个租金系困难，但系你好难控制。但系租金唔好大家我唔系话一个唔系个问题。租金我哋而家最弊有个租约太短， 系 3年到5年期，我就觉得啲业界应该要争取长啲租金。 咁即系你认为租金年年加一倍一倍咁样升嗰啲租金系冇问题嘅？对飲食业 唔系 唔系一个困扰嚟嘅。 我唔系讲，我话 我已经正话讲，我租金唔系一个唔系问题，不过一个 即系因为有地产霸权咧，做飲食业啲人咧就冇得选择，不过工人咧就可以欺凌嘅。 唔系，我唔系欺凌工人。 即工人就贱咯， 租金系个市，我觉得作工人唔需要一个最低工资，我哋唔系欺凌佢，市场调节俾到40蚊、50蚊、60蚊都冇问题噶。 嗯， 呢个就系一个你硬性用一条法例去规定，而家你个法例去规定租金咧， 点解你唔争取？点解唔争取控制租金咧？点解唔争取控制租金？ 美国做过系一个全面失败嘅，美国喺72年做个 wage and 咁美国都有最低工资、最低工时，冇失败啊！美国 系失败嘅。 咁美国最低工资同最低工时有冇失败？ 俾我讲嘢啫，你闹还闹啲。 唔系我帮 你 拉票啊嘛，你叫我闹 你 噶嘛。 拉票你要俾我讲嘢得噶，你问。 嗱，你讲啲，喂，你讲嗰啲系。 你识咗我走咗，你咪继续闹。 我唔会闹你嘅，走咗我都够钟啦。 我 听日再闹过。 租金咧，租金又唔系年年一倍 ，OK？ 租金咪租约到期至去。讲佢加嘅啫，而家最大个困难，个倍数系喺租金到期，亦都唔系倍嘅。而家倍数系乜咧？就个劳保，个劳保而家起10倍、8倍啊，系好困难。 唔系 Tommy， 我讲紧，我而家讲紧嗰个，讲翻最低工资啊，最低工资而家实施咗咧，饮食业因为最低工资啊，有50%人系加咗人工，而家仲系仍然系严重系缺乏人手。咁呢个对长远投资同对我哋嘅竞争力冇好处。 咁点解你反对最低工资？既然都影响你唔到噶啦，你都话而家根本你俾紧，你都话 影响唔到， 你都话俾紧人工高过最低工资都请唔到人啦。 但系而家嗰个问题就系正正就系因为你冇最低工资，旧年冇最低工资，我哋个最低工种系26蚊，有咗最低工资28蚊咧，而家我哋最低工种系32蚊，呢个就叫涟漪效应。你方便得闲冇嘢做。麻烦你上网睇睇我个网页里面有讲咗我哋旧年做嘅调查同今年做嘅调查，就解释俾你听点解最低工资嘅涟漪效应有个横向、有个直向嘅涟漪效应，就永远你将个嘢调节就 系 有问题。 Tommy， 你讲完啦，嗱，我只系想问你一样嘢啫。咁最低工资吓、啊，即系人工啦，我哋唔好讲最低工资啊，占你嘅哋饮食业经营成本嘅几%咧？ 普遍而家系30几，唔系经营成本， 咪睇你租金嘅啫，啊，睇咗个营业额啦，系啦，营业额嘅30啦， 最准就系用系啦，系营业额， 但系30其实一般嚟讲应该20到30嘅啫，你睇你个租金咧，你个租金平啲， 唔系 30咯，租金贵啲咪20咯， 唔系咁嘅意思嘅，其实嗰个营业额同个租金未必有一个直接嘅挂钩。最主要咧就 咁，你营业额都要将个租金摊分佢噶，你住成本梗系咁计噶啦。你譬如零啊，营业额系营业额系100万嘅，租金系50万嘅，咁就50%咯，系人都识计嘅喎。 啱啊，啱啊，系啊。 咁如果人工嘅支出系20万，咁咪就20% 咯。 人工系30万，咁咪三。 咪三咗咪啱啊！同意啊，我就系话咁好啦。如果人工高嘅时候。啊，咁你根本如果租金高嘅时候，嗰、那个比例就唔同咗咧。即我讲嘅意思系同呢个租金嘅相比啊。而家就 唔会，我而家同你讲嘅数字 不是人工同租金嘅比较。 咁我同你讲一两样嘢啦。 生意额。 但有个问题，我哋点解成日帮你拉票？原因咧就系话你对于呢个租金啊，嗰对成本嗰个占嘅百分比就冇问题，但系对人工咧你就好多意见，系咪啫？啲人就好虾啲咧。 唔系， 即系地产佬就虾唔到，业主虾唔到虾人。 加工人，你系完全错嘅。我哋饮食业咧， 喂， 我哋 咁啦，阿 Tommy 啊， 唔到地产佬就悭唔到。 阿 Tommy 啊， 而家我哋 你 Tommy 啊，你不如咁啦，你得闲搵人嚟我哋呢度， 教 我低慢慢倾啦，好唔好啊？因为就咁讲电话咧，十分廿分，我想帮你拉票咋，好唔好啊 ？OK， 好， 多谢你啊。即系问题咧，就啊，业主包租公就悭唔到嘅。工人就好蝦啲嘅，咁就係咁簡單囉。嗱，而家呢好簡單嘅，如果你要計嗰度數出嚟呢，係人都識做生意，你做100万生意，50万交租就佔咗你50%囉。如果出糧30万，當張宇人講得啱，但30万都冇講到一樣嘢嘛，你黑扣咗人哋嗰啲加一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咪唔系占咗30万咯？啊，不过呢个就同佢讲就嘥时间嘅，继续帮佢拉票啦。 有啲人生计啲固定开支噶嘛， 继续帮佢拉票嚟啊！即系如果边个食屎嘅，中意拉生意就贴佢个20蚊张噶，啊，嗰个相出嚟，等我哋有得选择咯。睇下我哋系啊帮衬20蚊张啊，呢个帮衬啲啊，即系善待工人嗰啲餐厅啦啊。其实咧有网友提醒我哋啊，阿梁思豪都系做飲食嘅，一叫讲下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1888订飞啦。